早晨啊，朝早六点十一分嘅早上，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咁今日朝头早咧就要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啦。31度嘅气温，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朝早都系生效紧嘅。咁时间都好快啦，咁今日都已经嚟到2023年嘅7月27号星期四，农历咧就6月初10嘅早上。继续咧，先有白权老师伯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见面一齐加油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晨光每日一格， 我自己是一个热爱行山的人士的。行山最好的方法呢，并不是只是单纯望住个山顶去行。因为如果你是一位行山的初哥，你可能会因为哇个山顶仲咁远，而搞到自己却步，不想再继续行。身边仲有好多人同你讲咧，就话诶诶，转个弯啊，到前面啊，到啊，原来发觉好多都系假嘅，一两次咧就可能系一个鼓励嘅作用啦。但系听得多，其实都唔会再有力啊，系向前行嘅。我哋需要听嘅咧系真实嘅说话，令到我哋自己都可以有个心理准备，去到好好判断。所以有阵时行山最好嘅方法就系望下山脚，话俾自己听，原来我都行咗好多嘅路啦。呢个反而系一个更加大嘅动力。更加大嘅动力去到把握一个嘅时机，喺呢个世界上冇完美嘅时机，完美嘅 timing 噶。无论系做任何事情，恋爱又好，又或者系工作都好，读书都一样，冇话一个最好嘅 timing 嘅。反而你能够做得到嘅话咧，即系代表你能够将自己心情或者将自己各种嘅优势同呢一个嘅时地人好好地去到配合，咁样先至系做好一件事嘅最好方法。要找到好的 timing， 不是你喊一声就有的，而是应该自己好好地把握距离的时候，紧紧捉住它。 清呼心中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怀疑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默默欢欣碰着你，柔情蜜语再热闹。 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恋，是用心的血砸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认真的你给我，像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里，仍然是你在陪伴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6:17的早上，你哋好啊！咁啊，白元浩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极端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5度，新界再高都一两度。咁啊，稍后有机有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海有涌浪，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西北风，咁啊，稍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以及星期六间中有狂风大骤雨，离岸风势亦都颇大，海有涌浪噶。咁啊，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啊，而家早上都已经系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咁啊，但系就干咗少少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而家就2至3低水平。另外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噶。今日咧同大家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就会见到咁有一个叫做青年节 at 香港啊，咁啊启动礼啦，咁啊做咗啦。咁啊见到政府官员咧，咁啊致辞嘅时间都话到咧，咁啊今次青年节咧就特别成立咗一个叫做青年节行动小组。咁啊青年节期间咧，亦都会举办唔同嘅活动嘅，咁啊包括咧就系一个近排新兴嘅运动，咁啊躲避盘。即係嗰啲好似飛碟嗰啲一個體驗嘅課程嚟嘅，希望大家咧即係年輕人啊，可以咧就積極多啲參與啦。咁最主要今次咧都係喺青年節入面咧，就透過主題叫正向思維，將更加多嘅正能量咧就抒發出去。更加咧就特別指出啦，為咗做好今次嘅青年節，咁所以咧亦都聯同啊青年發展委員會啦，咁亦都特別成立咗一個青年節行動小組，咁結集咗咧就係不同嘅行業啦，以及界別嘅委員咧就推動活動。咁我哋更加話到啦，其中一啲嘅主軸同埋亮點咧就係包括例如係參觀駐港部隊展覽中心啦，美化路政署設施計劃。创业意念计划啦，仲有就系动漫文化展，以至到咧就系街舞交流营啊，仲有咧就系电竞特训同埋比赛，仲有头先提及过嘅新兴运动，一个咧就叫做躲避盘。好啦，躲避盘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啊，要睇下各位听众唔知道有冇听过啦。咁啊，先可以问一问咧，已经翻咗嚟嘅船仔啦，一早翻咗嚟啦。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种叫做闪避球嘅活动呢？ 有啊。 哦，佢系有听过嘅。其实原来呢个躲避盘咧，同闪避球咧，其实差唔多。不过闪避球就系一个闪避球，即、就、系、是、类似排球嘅一个闪避球啦。咁于是乎咧，就将呢个球咧就转咗做一个好似飞碟形状咁样嘅。咁啊，参加嘅选手需要接住佢或者避开佢咁样。咁啲游戏规则咧？咁根據資料顯示啦，原來同閃避球就差唔多。咁即係其實我都應該咧係幾中意玩嘅，因為我好中意玩閃避球噶。希望年輕人咧就可以接觸更加多咧就唔同嘅機遇啦，唔同嘅運動項目。咁所以咧就有8個嘅重點嘅。咁希望咧大家有機會可以體驗一下，咁從而咧學習到更加多唔同嘅知識啦。如果有兴趣，就可以上翻相关嘅网站，揾下青年节嘅相关资讯啦。 太过习惯，听孝训，记住家长的指引，踏进入社会，每天都开会，实三世。 着眼凝聚空气，在外套还乐器，令太阳送在胸会放条气。第一刻准我疯癫吧，后世跟功课簿准我思维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内心的拘谨似释放好吗？这一刻准我天真吧，讨厌的纠结的准我抛低吧，办公室风景都不再可怕，内心的烟花早于这一秒惊艳。 船仔咧，今日就同大家讲下心灵鸡汤啦。不过头先，首先咧，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先。嗱，出边咧就系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今日心灵鸡汤啊，就想同大家讲下啊，究竟大家对于成功嘅定义系咩？又或者有冇觉得啊，点解好似成日都离成功好远，要行好多路先好似得嗰少少嘅成绩咧？尤其是由细到大啦，我哋一直都系俾人话啊，你要俾心机读书啊，你要考好个成绩，咁将来咧你先会揾到一份好工，然后出人头地嘅。咁然后咧，我哋就会好努力咁样做啦，可能会好努力读书啦，好努力做嘢。咁反而呢一啲压力咧，令到我哋不断咁追求一啲所谓嘅目标，我哋会担心成绩啊，担心排名，惊自己譬如 DSE 嘅考生啱啱放咗榜，佢哋就可能惊，哎呀！考唔到自己理想嘅学校同学科，我系咪失败呢？尤其是咧个社会嘅竞争或者压力啦，长辈之间嘅比较或者同辈之间嘅竞争咧，都系好容易令到我哋觉得哦好辛苦啊！成功咧当然系值得庆祝同埋感恩噶，感恩噶。咁但系失败咧，其实都唔需要觉得气馁啊！尤其是咧，譬如 DSE 嘅之前放榜嘅考生们咧，都应该知道啊，其实咧放榜唔系我哋人生嘅终点，而系通往我哋前路，我哋通往我哋一路向前行嘅一个中途站。又或者你而家做紧嘢啊，好似有一个樽颈位，升极都升唔到职嘅时候，其实咧我哋行到呢一步已经非常之好啦。或者我哋呢一步会突然间有少少嘅失败都唔紧要噶，因为其实咧佢都系帮咗我哋，令到我哋学习咗一啲新嘅嘢，而唔系只系一个绊脚石。

医院发言人话，琴日上昼11点几，中心一个职员为病人进行眼压检查期间，发现使用中的检查治疗卓卓面出现断裂。有关职员和病人即时尝试扶住眼压检查仪器，其他职员亦都立刻上前协助。事发之后，有关职员脚部和病人手脚出现轻微红印，经检查之后无大碍，医院服务亦都冇受影响。发言人又话，院方调查之后确认职员当时正确使用有关设备，而检查治疗卓专为眼科检查而设，医院使用同类检查治疗卓已经超过10年，初步怀疑事件同卓面物料品质有关。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5.25 厘到 5.5 厘，是去年3月以来第11度加息。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会后声明提到，近期指标显示经济活动一直以适度的速度扩张，就业增长强劲，失业率保持在低位，但是通胀居高不下。政策制定委员会仍然高度关注通胀风险，坚定致力将通胀恢复到 2% 的目标。主席鲍威尔说，9月会议上可能再次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要取决于数据，强调未就未来会议作任何决定，会逐次会议做决定。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国会向记者发言的时候突然僵住，沉默大约21秒，引发民众对他身体健康状况的关注。81岁的麦康奈尔当时正是谈及两党在庞大国防拨款法案的合作，期间他的声音变少和语速变慢，之后完全停止，身体僵住，目光望向远处。大约21秒之后，其他议员发现问题，立即上前了解情况，并且协助麦康奈尔回去办公室。麦康奈尔在12分钟之后返回记者会现场，他看起来神志和说话清晰，被问到突然僵住是否跟几个月前脑震荡入院有关，他就否认并且表示自己好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间中有狂风大骤雨，离岸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我是编剧全 职，我是新闻编剧， 我是电视播 报，我是外景摄制及副编剧。 我是香港电台介绍你先。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频道导播及节目编排组的 Thomas， 负责31至34台出街的画面资讯，例如打风要 key 风球，直播要 key live 或者双声道 icon。节目和节目之间都有报时和报幕，都是要各种自动系统去运作，确保 The show must go on。 32台去年新增的资讯栏，希望带给观众多元化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资讯。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升建计划合办展翅升建超新星，多年嚟嘉许一众优秀学员，以佢哋嘅奋斗故事为一众年轻人打气。 展翅升建超新星2023将于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 留意三五成群骚动音乐，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咁啊，31度嘅气温，继续咧我哋嘅节目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泉浩小白喺度，仲有船仔，早晨， 早晨啊，小白。 最近咧啊，见到啲传媒都引述翻咧喺国内有一个嘅新兴嘅玩意，咁呢个玩意咧望起上嚟嘅时候，出头睇落去咧。我都唔知道俾啲咩评价好，因为可能真係寫住内地年轻人啦、啊、咁我又唔係住喺内地，咁同年轻人都已经有开始有个距离啦。咁於是乎我就喺度諗啊，呢一种嘅玩意係咪真係好好玩嘅呢？咁就啱啦，我啊真係有位年轻人坐咗喺我前面。 係，我得吸引先。係。 係啦，就係、是、船仔啦。虽然你都开始离开年轻人嘅界别，不过唔紧要，暂时掹车边都仲係。喂，有一个叫仰芒果核喎。 我知啊。 其实呢、這个仰芒果核呢，先同听众讲下先，係点样嘅呢？有芒果啦，买咗芒果返嚟啦，咁你食咗佢啦，食咗芒果得返啲核啦。咁通常芒果核呢有一样好衰嘅嘢，就係佢好多毛毛嘅。 係啊。 嗰啲你食落去嗰啲毛毛呢，咁就整到你食污糟邋遢嘅。好啦，而家佢哋有个新嘅套路就係咩呢？将呢一个芒果核呢洗返干净佢。晒干佢。 係。 係啊，晒埋干㗎。跟住嗰啲毛神神嗰啲毛毛呢、啊、原来呢会变成呢好似嗰啲猫猫狗狗嘅毛毛一样㗎喎。咁嗱，传说啦。传说就话摸起上嚟呢有一种好疗愈嘅感觉嘅。就可以拥抱住宠物嗰种嘅快乐，将你嘅烦嚣咧抛诸脑后。咁我就唔知道系唔系真啦。咁但系佢哋咧要整理嘅呢、這个毛毛。 哦，佢哋要揾牙，系咪要揾牙刷梳啊？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啦。要揾牙刷咧，就好似一把梳咁样就梳下佢，梳下梳，一路梳咧，咁啊识玩嘅朋友咧，梗系一路梳一路同佢倾偈啦。唔系嘅咩？一路所有同佢倾偈啊，你啲毛毛咧要靓啲啊，啊你希望咧你快高长大啊，啊如果我摆翻落去你个泥土嗰度咧，会唔会生翻棵芒果树？你会唔会有子孙嘅咧？咁样，如果你同佢倾偈嘅，咁啊将佢嗰啲咧就仔即系仔细咁样将佢嗰啲残留嗰啲果肉咧就拆走，咁啊亦都得闲又要再晒下太阳，咁啊避免佢发毛，因为话嗰啲毛毛咧好容易又会。積咗啲可能積咗啲氣啊，水氣，因為佢本身都係粒核嚟噶嘛，咁你粒核入邊本身都係 曬唔乾咁樣又咁樣咯， 係啦，咁嗱曬乾咗佢又可能冇後代噶咯，冇子孫噶咯，死咗噶咯，好咁呢個後話，咁而家有啲人咧就甚至乎咧就將呢一個芒果核咧就變成佢嘅精神寄託，將佢改名，例如我買咗個芒果翻嚟，我食咗佢啦，跌咗佢之後咧就拎去曬頭梳下佢啦，我日日同佢講。哎呀，船仔啊，船仔啊，你咧要快高长大啊，船仔啊，船仔咁啊，写下啲日记咁样， 系 咁啊，有好多分享。喂，呢个咧都几有趣，有啲人就话，都好可爱啦，好俾心机去到再叫做陪伴佢嘅时候咧，可以减下压啦。你都系掹车边年轻人咧，有冇呢个意欲啊？等我买，我买几个芒果俾你啊，等你凑够一家人。 芒果嚟讲咧，我就好中意食嘅，但系呢一个兴趣咧就冇乜啦。 点解啊？ 我觉得如果你既然想揾个精神寄托，不如你买一只公仔啦。 你揾只公仔仲靓啲啦，然后 但 系 佢啲毛毛梳起上嚟，其实都几舒服，好似猫狗嗰啲毛毛咁。 唔系啊，而家有啲公仔冇落嚟，真系好似猫猫狗狗噶。 系， 即系我宁愿买嗰啲，起码个样又真啲。 但系呢个芒果本身都系一种嘅生物嘅界别嚟噶。 咁但系佢系唔会干得晒噶嘛？除非你晒佢好耐。 系咯，咁你咪一路梳佢，一路晒喺度梳，咁你就培养咗个感情出嚟嘛。 咁其实我帮嗰啲公仔除尘咧，都系一个几唔错嘅护理过程。其实我都可以同佢倾偈，我都系会拣翻公仔咯。 啊、 但系咧呢一、這个即系呢个芒果核嘅嘢咧，我突然间谂起之前COVID 嘅期间咧，内地未有好多学校封咗。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哋入边冇嘢做，好闷啊嘛。佢哋做咩咧？就系将啲纸盒咧，剪剪贴贴啦，即系喺度砌啦，砌咗只 咩橙啊嗰啲纸盒啊。 真系纸盒啊！即可能是你送完货、你运完货系嗰啲纸盒，咁然后佢就会拼拼贴贴啦，帮佢贴晒啲眼啊、耳啊，或者会整埋啲绳咧，佢就拖佢出去咯。 小学做或者幼稚园做嗰啲手作仔， 但系佢哋系真系一人一只，然后真系会拖佢，好似放譬如放狗咁样一样，就会拖佢出去。 即系加个辘喺度啊？ 佢哋唔系，佢就咁拖啊，搵条绳咁样掹住。 咁个咁咪烂咯个伤。 所以佢哋系要不断补咯。我觉得呢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嘅，即系 不断补， 系不断补，然后咧又好开心，哎呀养一只宠物，但系咧佢又唔会去厕所嘅，咁我就唔需要咧烦佢呢啲嘢啦。然后咧佢又好靓，因为我自己整嘅，同粒芒果应该系差唔多原理。 咦，有少少似喎。 系佢又我觉得系其中一个 comment。 落雨天又唔可以出去放噶、 哦。但系佢哋喺室内嘛，即系佢哋喺室内放。 会唔会室外放噶？有人 好似系有嘅，但我唔记得嗰。 即系佢哋都系翻大学个 hall 嗰度啲走廊咁放。 我唔肯定佢嗰陣時俾唔俾佢出去，但係我記得佢係話啊喺個個環境入邊，即、就、係、是、校內環境入邊咁樣放咯。咁我望到我就哇，真係好有創意啊！ 咁點啊？而家嗰啲嘅叫紙皮動物咧， 而家已經冇咁興 紙紙同皮皮咁嗰啲。即系点啊？销毁晒啦！ 我唔知道，但系 完咗个疫情咁，可能哎呀， 其实我觉得有啲钱应该系已经唔见咗啦。 哎呀， 所以呢一个芒果核咧，其实都名不久矣。 但我觉得呢个芒果核咧，比之前嗰、那个紙紙同皮皮咧， 紙紙同皮皮， 好似嚟得好啲，因为咧我梳完佢啦，同佢倾完偈啦，玩完一轮之后咧，咁我就啊，我唔玩啦，我放弃你啦，我哋分手啦，跟住可以将佢埋翻落去个泥土嗰度。我就真係埋返落去。 得㗎。我驚有啲人係真係會唔係淨係用清水洗。如果佢係用一啲清潔劑。 哦，用清潔劑係喎。 咁你咁樣擺唔擺得落去，同埋你曬咗咁耐。曬咗咁耐其實咪真係種得返。 咁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引返一個奇蹟囉。如果出咗個奇蹟出嚟嘅，佢有紫紫酸酸嘅，跟住我又啲入埋佢，跟住佢全家人咧都係一齊陪伴住我啦。 你食曬佢成家人 呢個咧，咁大家睇下有冇興趣啦，即係攞個芒果翻嚟曬乾佢，即係攞個核出嚟，咁啊同你同佢做個好朋友啦嚇，希望大家心靈上都係富足嘅。 独立无定 无息，心境已经不经为爱有过反击。遗忘过孤寂，平时肯出击先有见识。淡情的价值，无情有经历。 听到呢首歌曲咧，除咗系 Kelly 嘅声音非常之令人哋觉得哇正之外咧，仲系一个黄金嘅组合，因为作曲方面揾到雷仲德，监制都系。嚟自 Kelly 陈慧琳《淡情的价值》。再望望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5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稍后有几阵嘅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可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另外一号戒备信号啦，以及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喺朝早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嘅，密切留意住咧就系天气嘅变化啦。落唔落雨都好，都千祈唔好热亲就得啦。咁啊，早上嘅嚟到6:48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 伯。 早晨，晨光听众。 实不相瞒咧，我自己就虽然戴紧嗰啲电子表啦，咁啊，但系咧啊，有段时间我好中意戴卡通表噶，因为有啲系啊，真系卡通 表。你攞咗个仔只 表 嚟戴？ 唔系啊，我因为我我十几岁，差唔多20岁头嘅时候咧，我都仲系中意有啲character 噶，其中有一个咧，我自己几中意就系、是、佢、哦、啊，就系嗰只老鼠系列嘅，有个狮子噶嘛。 咩啊？哦哦， 系啊，嗰只叫森巴嗰只狮子，其实我好中意噶。咁、 哦、 所以 哦， 所以之前我有其中一只狗仔咧，约瑟爹哋嘅狗仔咧，我都养佢嘅时候，我都系要叫佢做森巴，叫做 Simba 噶。咁我就好、 哦，你真系有情义结、哦， 我有情义结噶，所以我有一只表。 年紀都唔細，你都要戴隻卡通錶喎、哦。因為你明明你嗰啲年紀咧，你就好似20歲，你以為好細個咁，但係我諗下而家20歲嗰啲年輕人啦，喺我眼中年輕人啦，一定係咪20歲？年輕人佢哋真係唔會戴卡通係， 唔會啦。而家佢哋都係電子錶噶啦，當道嘅話， 都係要型咯。我覺得卡通係真係流向於幾歲嗰啲。 同埋佢哋而家咧，就算係想中意一啲嘅character 都好啦，咁佢哋會喺個電子錶入邊咧揾翻嗰一個嘅 character 個 animation 喺度 loop， 就係即係隻錶自己行喺度 loop 咁樣咯。 冇錯， 就唔好似我以前咁。 即係你可能當佢係個 wallpaper。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我嗰隻錶咧，其實就係一隻獅子啦，咁樣就佢又係嗰個經典嘅動作，就係佢企喺個懸崖嗰個位咧，個不死懸崖。 但 係 你嗰個錶型係點樣啊？ 個錶型其實圓形咧，佢有少少咧就係古銅色嘅，咁係望起上嚟靚。咁佢個錶帶咧又有少少似樹木嘅顏色。咁係好似手織織上去咁樣嘅一條錶帶，所以都幾靚嘅。咁然後佢嗰個又時針分針啦，咁個秒針咧就冇秒針嘅，但係佢秒針咧佢就用咗一個咧好簡單嘅設計，就係好多剪影嘅圖案嘅動物咧，就喺側邊喺度轉就轉一秒就跳一下咁嗰只嚟嘅。 喂，咁佢都勁有設計感喎、 哦。有噶，有設計感啊！ 因為我講動物錶咧，即係我印象中咧會係定成個動物頭嗰個 character。 佢唔係㗎。是啊，佢系真系一隻几 vintage 嘅复古嘅一种表嘅感觉。 我明啊。然后个 character 就系喺只表里边你会见到。 冇错啦，系啦。 嗰只动物咁样。 系啦，佢唔系好似真系我买俾我个仔嗰啲咧，如果超人系列嗰啲就即系个超人个头咧。就啤上去，跟住入面咧就好核突嗰啲電，去跳字嗰啲啊， 揭開啊，跟住 係啊係啊， 嗰啲係 嗰啲 睇時間、啊， 揭開啊睇時間把鬼嗰啲真係。 咁又唔係，咁你小朋友戴嗰啲其實係開心嘅。 係嘅，如果嗰啲錶防水就更加好啦。 開心嘅，咁而家錶嚟講咧，好多都防水。同埋嗱，提開錶啊，如果好多朋友咧都會問喎，錶咧究竟因為我哋以前都有賣啲比較 fashion 系列啲嘅手錶嘅。 咁咧好多時啲客咧都會問，喂呢呢只咧防唔防水噶？落雨帶唔帶到噶？咁樣，我覺得咧買錶嗰陣時真係要睇清楚，究竟你呢一隻錶首先防唔防水啦？如果防水嘅話，究竟咧佢係 water resistant 定還是叫做 waterproof？ 哎呀，你呢個提葉飛真係小心啊！因为是两样完全不同的东西。 两样东西完全是两样东西。因为你真的要 Google, 或者你直接问一下店员、啊、如果它是叫做 water resistant, 一般呢我们呢就是譬如你洗手湿到少少水可以。 或者落雨揼到一点。 落雨你喷即是不叫喷到少水，即是你撇雨撇到少少水可以。啊、那些位置叫做 water resistant。 好像有个中文叫防水钵这样定是怎样的，好像是。 类似即是它都可能叫做防水，你 waterproof 也是叫做防水，但是因为它有个definition 的，譬如你是水深几多米之下呢你才可以叫做 waterproof 的。 对，例如它譬如5米都是一个深度啊。 嗯， 五米你跌， 我印象中可能去到成20米啊！佢真系防你 waterproof 嗰啲咧，真系防你系游水啦，可能几米或者10米咁样游水，即系可能你真系讲紧几米深啦，池深可能系几米啊、5米啊、10米咁样啦。 系啊系啊， 系啦，你就可以带嚟游水嘅，甚至乎潜水标又另外一样嘢咯。你潜可能要去到几百米噶咯。 吓，系啊系啊， 所以你真系要好清楚，究竟你嗰只标咧系叫做 water resistant。定還是叫做 waterproof， 甚至乎有啲錶可能你真係連少少水都唔濕得嘅、你真係要問個店員，因為我自己都買過一隻錶咧，佢係完全唔可以濕水，因為係一隻 vintage 嘅錶嚟㗎。我諗佢當年因為真係係嗰啲唔係復古設計咁簡單，佢真係一隻好有年代感咧。我喺日本買㗎，佢係真係會有人戴過一啲古著嘅手錶。真係行時針分針嗰啲啦，因為佢仲係一隻好細隻咧。嗰、個 size 可能係講緊1cm 定 1cm 左右嘅錶面。 哦，哇！嗰啲嗰一類嘅錶咧，一濕水就 game over 噶 啦 喎。 冇噶啦，跟住然後真係皮帶啦。咁條皮帶係仲係因為有人戴過啊嘛。你啲皮你係越戴可以越戴越靚噶嘛。佢靚得嚟，佢冇裂到喎。你裂咗，可能嗰個皮你裂咗就賣唔到啦。咁然後我真係試過咧，我都唔好記得係我落雨天大定點樣。總之係有水入咗去，然後佢隻錶入面就一路積住個水氣啦。 哦，冇咗個錶面咯，冇啦呢個。 跟住我咪攞風筒狂吹咯，攞抽濕機又攞風筒狂吹，救到下嘅。咁但係你就好擔心佢入面嗰啲零件咧，佢已經唔 function 啦，因為真係。搞唔掂啊！如果你咁样就真系好心痛啊嘛！我仲要喺日本咁样买咗只表翻嚟，你唔买到噶。 你有冇听过啲人话摆啲米喺度咧，跟住就将啲电器摆入去嘛？ 有啊，有啊，吸下啲气。喂，但系又咁讲，你其实米本身已经要摆啲嘢入去吸佢嗰啲水气， 系啊， 咁米系潮咗唔食。 咁所以冇噶啦，你攞嗰啲米咧，去到吸水气嘅话，嗰啲米我谂唔会攞翻嚟食噶啦。 是啊，或者有啲人譬如濕水啦，有咁講啦嘅，原來講開錶系列啦，又會講開扯開少少。如果譬如你著鞋啦， 嚇 濕咗水，你會點樣處理啊？ 濕咗水咪吹乾佢咯。不過睇邊一種嘅鞋啦。如果你話有啲鞋吹嘅話咧，我發覺吹完之後咧，仲要未必係一定可以用熱風嘅。有啲用熱風咧，我成日就諗，如果譬如皮嘅咁。佢真係會吹壞個鞋嘅，其實係咪㗎？係啊， 會 變形， 會㗎。 吹嘅時候，你發覺佢開始硬嘅，有陣時會。 會啊，會啊，會啊，因為你要試想像，因為你會熱力其實會令到佢嗰個皮咧，佢會產生咗啲變化㗎。始終就熱，你衫都會啦。你燙衫，其實應該會燙下件衫，你會會起鏡面咁樣。其實有啲物料真係唔受得熱噶嘛。所以你吹啦，我自己有一個方法咧，就是、我一著完翻嚟嗰陣時，如果你隻鞋濕咗水咧，你又攞唔切嘢嚟吹佢。第一個步驟你可以做咧， 摺報紙唔係 大家而家仲賣報紙，冇錯。 哦，係 報紙，所以報紙其實好好用噶。即係以前嗰啲年代就話啊，報紙攞嚟抹窗咁樣。 係啊。 有 work 㗎嘛，但係我覺得而家好少人用報紙抹窗，因為你實在好多清潔用品你都可以用嚟抹窗㗎啦，即係我媽個年代就會報紙攞嚟抹窗。 唔係你阿媽咧，其實我細個都係攞報紙抹窗 㗎。都有真係好似乾淨啲㗎，唔知點解。 係啊，硬係靚啲㗎嘛。 硬係覺得咁嘅，不過而家就即係抹玻璃又要小心啦。你就算表面嗰啲都係㗎，你可能真係你要攞一啲眼鏡布。如果你講開錶嗰系列，你如果要清潔個表面咧，你真係要攞一啲咧唔好有紋嘅布啊。譬如你唔好就咁攞個毛巾直接抹落去，因為佢可能會刮花你個表面啦。 係啊係啊， 係咪因為毛巾佢有纖維啊嘛？可能會刮花你個表面，你可能真係攞眼鏡布啊呢啲咧，就係最穩陣。 噶啦。咁如果我哋講緊你吹錶都會啦，如果你濕咗水，你可能用風筒你吹乾佢啦，擺喺風乾透風嘅地方啦，鞋咯我就會塞個報紙落去咯。 哦，咁啊呢啲都要，因為而家啲天氣咧都好唔穩定啊，一時熱啦，一時又話落雨啦，咁所以咧即係啲手錶或者鞋咧，即係經常都會容易面對住無端端濕咗嘅情況噶嚇。喂，咁但係 濕咗水咧，你真係心愛嘅錶，你真係揾唔翻買唔翻噶嘛？ 係啊，冇噶啦。喂，但我哋講錶咧，要講下點樣襯先得喎。如果你話係譬如頭先阿海講嗰啲細細個錶面嗰啲咧，同一啲好大個嘅錶面嘅，或者譬如我頭先所講卡通錶咁我係咪卡通錶就一定係呢個年紀係戴唔到嘅咧？咁樣係咪？ 都唔係嗱，因為我頭先真係以為咧，你講嗰啲咧係嗰啲動物頭有揭蓋， 唔係嗰啲我嘅仔噶啦，嗰啲就 係啊，即係以前喺士多都有人買嗰啲咧，所謂錶啊，係啦，即係所謂嗰啲手錶咧，嗰啲咁樣啦。咁如果你呢啲咧，其實譬如你話我都係一個原生嘅錶面，佢有時針分針嘅，只不過佢裏邊有個動物圖案嘅。我覺得其實好多穿搭都襯到嘅喎。我哋有時講你著啲 smart casual 啦，你譬如 T 恤、牛仔褲，你可以揀一種呢只錶。譬如你，我唔想戴電子錶啦，再咁樣，咁你可以揀選呢啲錶，我覺得都襯到嘅喎。甚至乎我哋之前咧，咪講過咧，男士們咧，你可能係一啲都係啲 smart casual 系列，譬如你係入邊一件正式嘅上衣 T 恤咁樣 ，cotton 嘅 T 恤，你可能著一件好簡約系嘅西裝褸，係啦，跟住你襯一條西褲或者我哋叫嗰啲休閒系褲啦，都係嗰種褲啦。你戴你頭先講嗰種錶咧，我覺得都型嘅喎。 哎呀，係喎、哦，咁 嘢嘢都係嗰啲電子錶啊。而家周圍都有嗰一種咧，即係 A 字頭嗰啲，即係好牌子嗰啲，你可以雖然可以換錶帶，咁但係大家都好中意戴嗰啲。我覺得你突然間咧，你成套好簡約，係突然間你隻錶就係、是。啊、一個、卡通的手錶，我覺得你的手錶會很出的、 哦、它反而是變成了一個賣點、哦、 Exactly， 我覺得你這樣襯其實都很漂亮、哦、譬如我剛才講的那些、很小的錶面那些我買來做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很喜歡戴，我很喜歡穿那些 vintage 的連身裙嘛、我就覺得如果我很想襯回那個年代感呢、我就會戴那一種很小的錶面啦，少少嗰啲鱷魚皮錶帶啊！ 哦，咦，你呢個講法都好好、啊、喎，即係著邊一種系列嘅服飾或者邊一種年代嘅 color tone 啊，那個感覺嘅話咧，就揾翻相應嘅手錶去到襯、 啊。因為好睇你點襯咯，譬如我自己嗰時候我會著啲 vintage 嘅連身裙咧，其實我就想著得佢 trendy 啲嘅、譬如可能嗰日我係一條 vintage 嘅連身裙，我會襯波鞋。於是乎我都會戴一隻咧嗰啲電子手錶嘅。 哦。 咁我會覺得就係我唔想條裙咁時代感咁 vintage， 我想著出嚟係 trendy， 但係有 vintage 嘅 touch， 我就會咁樣襯咯。我會襯波鞋，然後襯啲電子手錶咯。但係如果我嗰日譬如我出席個場合，我真係好想玩成個 look 都係好 vintage 嘅。咁調翻轉啦，我就會襯嗰對嗰條好 vintage 嘅裙啦。我會真係玩翻一對咧好有年代感咧好復古嘅皮鞋啦。然後跟住就會戴頭先嗰種嗰啲咧。 咁所以咧就係、聽完之後，阿海就知道自己到底啲衫可以點樣配襯啦嚇。好啦，咁啊轉頭咧就會去到早上嘅七點鐘，晨光第一線，中午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再同你見面嘅。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继续咧就欢迎听众啊，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大家咧就朝头早都已经多啲正能量啦，啊，好重要呢样嘢。咁啊，我哋有正能量，出边咧就有好多能量，就系咩热嘅能量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啦，一路戒备信号都系31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白拳豪喺度，仲有船仔。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啊，仲有个咧就系射击练习嘅通告。千祈唔好留咗佢，好等我揭一揭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同樣都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高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高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咁啊，神光交通天文台啦 ，Didi 都已經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兩位。 早晨。今日朝頭早咧，交通方面就麻麻地喎。 係啊，咦，真係叻嘅啫。 係啊，因為而家啲科技咁發達咧，我連圖片都睇埋啦。 係啊，反車嚟㗎係嘛？ 冇錯。 是 啊， 是啊，所以真的不好啊。平时行红隧的朋友真的留意一下。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公主道过海开始咁早有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都排回卫理道了。揸车朋友留意啦。如果这个时间是赶时间的话，暂时可以改行其他的隧道。因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即是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啊头先讲咗系反车嚟噶，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我相信稍后嘅车龙会更加长噶，咁所以揸车朋友咧就考虑下行边一条隧道过海啦。咁另外再提大家啦，油麻地嘅海泓道由于有路陷，海泓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咧继续同大家讲一讲呢一个高铁消息啊，由于预计内地路段可能受台风影响，即系琴日开始嘅7月26号啦，至到28号，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啦，同埋深圳北潮汕厦门一带嘅车次咧，都系取消噶。咁另外未来几日啦，内地段嘅列车运作咧，都可能咧会受台风影响嘅。咁乘客可以透过网站啦，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咧，跟进翻呢一个消息嘅，就系咁啦。 嗯，好，咁大家最需要关心嘅咧，早上嘅时候都系红隧嘅，因为有交通意外啦。 系啊，反车就冇咁快清理噶。 是啊，咁都要做啲调查，做啲记录，跟住先至可以再将佢即係拖嚟现场俾返条路大家行啊。咁所以即係由于上次呢，即係红磡海底隧道一带，即係理工学校对开，理工大学对开嗰度呢都比较上繁忙啊。咁大家諗下办法係再尽早出门口啊，定係选择其他嘅路线啊。 咁而家行东隧同西隧都系正常嘅。 係。 係啊，咁可以行一两条隧道过海啊，暂时冇问题嘅。 係啦。 係咪稍后就啊，我諗公主道嘅车龙会比较长啊。 係啊。咁啊，密切留意住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 都有啲好消息同大家讲啦。嗱，978呢一条过海线咧，就好多人搭嘅，因为佢系唔系净系繁忙时间，有啲咪净系朝头早啊，就系黄昏嘅，佢就唔系嘅，一至日都有得搭嘅，都几长时间，都几长噶，由朝头早5点几啦，到夜晚11点都有噶。咁但系佢好消息咧就系点样？就系、是、加开咗啊，喺江乐道中咧就加开咗多个站，唔系江乐道中，系江乐道西啊，去粉岭方向就加多咗个站喺江乐道西近皇后街嘅。咁如果咧各位咧搭开呢条线嘅话，又喺就近嘅话咧，就可以喺呢个附近落车啦。呢、个站就新加噶，喺7月头啦，就系、是、加咗喺江乐道西啦，就系、是、皇后街嘅。咁另外都有特别嘅消息，就系话咧，由于佢有特别嘅工程啦，由而家至到8月29号啦，去翻粉岭华明方向咧，就唔会停呢个御景峰呢个站。咁啊，暂时咧就通知到8月29号啦。咁但系你知啦，道路工程嘅嘢分分钟会变噶嘛。暂、定系咁先，咁迟啲稍后有最新嘅资讯就同大家讲。咁记唔记得我讲咩？今朝早就加多咗个站，咁另外咧就系取消咗一个站，因为有工程啦。明唔明白？ 明白。 就系咁啦。呢一个站咧就系江乐道西嘅，加喺皇后街啦。咁原本呢条巴士线咧就系来往粉岭嘅华明村咧至到会展嘅，就一站都有得搭嘅。咁啊会途经边度咧？就系、是、途经新界北噶啦。咁啊港铁嘅粉岭站啦、清河村、北区医院同埋彩园村嘅港铁上水站，跟住上环、中环同埋金钟噶。咁我讲呢条巴士线咧，顺带咧记唔记得啊？小白，我早前都提过大家啦，学生身份。个人八达通啊， 哦、 由而家至到8月1号咧，仲系可以过海咧，有半价30条过海半价嘅优惠噶。呢、个巴士呢条巴士线唔平噶，26.6噶。 系啊， 26.6，你谂下 而家半价 无限次咁。最主要同大家講啦，嗱，書展咧就去完啦。我想問你有冇去過動漫啊？ 動漫節我都有去過嘅， 係 啦，做嘢啊，或者有陣時自己去咧都有試過去嘅。 係啦， 係啦。 動漫節就聽日7月28号開始。 係啊，開始㗎啦。 7月28号開始，至到8月1号㗎。 係。 咁大家可以利用呢條過海嘅巴士線咯。咁我所都係因為10年前到啦，我第一次咧就同我仔去。 嚇！誒，咁你去嗰陣時個感覺點啊？ 我覺得好得意咯，啲 cosplay 哇，啲女仔扮到好靚。 係啊，有啲真係惟妙惟肖啊。 係啊，同埋我知道原來佢哋咧嗰啲。扮嗰啲女仔咧，又咩男仔好女仔好啦，角色佢啲头发啦、衣服同道具，有啲系自己做噶， 系啊， 好犀利。 你网上面买唔到啊，同埋网上面买嗰啲咧， 佢哋嗰啲玩得好專業嗰啲咧，佢哋都會秒噶，即係話係啊，即係話咦點解佢即係佢攞咗翻嚟，但係個感覺咧就唔係好似做到鬼形鬼聲咁樣。 係 咁，於是乎咧，可能佢哋都會網上面買，然後就自己加好多元素喺入邊嘅。咁、每一年咧嘅動漫節啦，其實都有唔少咧，就係一啲非常之出色嘅造型咧，咁啊引起傳媒關注。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即係冇時間抽空去到呢個動漫節咧、都留意一下，睇下有冇啲相關嘅報道啊，咁啊講下啲咩特別嘅奇裝異服嘅人士，或者有啲咩特別嘅叫動畫人物咧，能夠喺現實化之後都可以做到相當之靚啊！ 通常佢哋做嗰啲咧都係即係近期最興嗰啲嘅漫畫啦，嗰啲動畫咧嘅角色嘅， 嚇 係咪先？ 都係㗎， 我都有問阿仔啊， 或者經典嗰啲咯。 係啊，阿仔啊，你就而家咧依排咧興咩動漫啊？佢同我講嘅，原來同我啲同事同我講一樣，原來佢都有睇嘅， 係嘛？ 唔錯，係啊， 哦， 幾得意啊！咁啊，我相信第時你仔大個咗咧，都會叫你同佢動漫。 其實今年我都諗住同佢去睇嘅， 哦，因為我仔就中一開始啊，中一咧第一年咧就我同佢去，但係你聽住啦。中意開始，唔該你唔好跟住我，就係話你唔好跟住我嚟，咁我都唔會跟住佢嘅，咁我好咯，你自己去自己去咯。但我去過一年都覺得幾得意。 哦，因為我就同仔仔去過書展啦， 啊、 去咗書展啊，咁啊睇咗啲佢應該要學習上面嘅嘢啦。咁、但係我就同佢講過，其實呢個世界上有一樣叫動漫節咁樣，咁咩嚟㗎？我解釋俾佢聽啦。聽完之後佢真係流曬口水。 點解？因為見到啲角色嗰啲人， 細路仔啊，梗係中意睇卡通片啦。 哦， 咁佢話：哇，咁多人扮㗎！哦，爸爸可唔可以带我去睇啊？咁我觉得又唔系一个过分嘅要求， 系 咪？况且而家即系交通都好方便， 冇错。 咁所以都谂紧，不如同佢去一转咁样，又唔使话去好耐嘅，即系俾佢望下，感受下嘅气氛。其实我觉得已经足够。 咁你记住带佢去，至到8月1日。 系啊，系啊，系啊，几日嘅时间啦吓。 系啊，咁虽然咧，你嘅仔仔就本身都系半价啦，系咪先？12岁以下，咁但系咧过12岁以下，过咗12岁嗰啲咧，记住啊，30条过海线咧有半价优惠啊，乘机去埋湾仔啊，呢条线20几蚊噶。 哇， 26.6 噶，系啊系啊， 咁所以都大家留意翻啦。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想去嘅朋友就自己选择啦。唔该晒 Lily，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咧，咁酷热天气警告啦，1号戒备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唔知船仔出队嘅时间有冇热到晕咗喺度咧？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点啊？ 今日真系热喎， 系嘛？寻日都热啦，寻日夜晚都30几度。 係啊，尋日真係好熱啦。今日咧，可能呢一個位置個通風比較好啊。又唔算覺得非常之焗嘅，因為尋日真係覺得好焗嘅。 係， 同埋個陽光真係有啲曬，咁大家要留意啦，小心啲唔好中暑啊。 啱啊，飲多啲水啊，或者發覺有啲個人都興興地啦。啱啊，要去翻啲叫陰涼嘅地方嗰度唞一唞，歇一歇。特別戶外工作嘅朋友啊。 冇錯啦，咁另外咧，講開呢一個中暑啦，咁中暑嘅話，大家一定會避暑啦，或者去食一啲嘢，令到自己冇咁容易咁辛苦，即係好熱啦。 係啊， 呢樣嘢咧，我一定會揀雪糕嘅。 哦，係喎、 我一定會走去食雪糕嘅。但係你會唔會試過，即係將譬如你買咗一堆雪糕擺喺屋企個冰格啦，拎出嚟嘅時候咧，雪到硬曬，即係你要攤好耐，你先可以變翻嗰種軟綿個質地啊？ 有啊，有幾個方向咧，都曾經喺屋企咧就演變過嘅。第一就好似頭先啱船仔所講，就係個雪糕咧，由於個雪櫃開得太凍啦。佢真係太硬，因為太硬嘅雪糕咧，其實都係一個苦惱。因為你想食，但係佢硬到你真係攞個鑿都鑿唔爛咁，你又要等喎，咁其實都幾辛苦。咁另一個咧， 尤其是你係最熱嘅時候，啱做完運動啊，想食啊，然後就太硬啦，咁我就只 能 望住佢。 係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有陣時可能雪櫃咧就開得唔夠凍啊，咁我有啲溶溶地，溶溶地嘅時候你又教翻凍個雪櫃，跟住佢就好凍啦。咁所以有啲雪糕咧，發覺佢唔係雪糕嘅質地，佢係曾經一食就知道佢曾經融過，然後變翻做冰嗰種質地，我就最唔中意，同埋好似壞咗咁嘅感覺嘅。 係啊，所以咧，而家就同你哋講下一個方法，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啲雪糕咧，即係起碼唔會咁硬先咧。嗱，你又唔使即係咁教嚟教去個温度，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只係需要一個密實袋。你只要咧將個雪糕擺喺密實袋入邊，先擺去個冰格度凍咧，其實個雪糕就唔會凍到好似石頭咁噶啦。 先用一個密實袋，跟住咧就係啦， 將個雪糕擺， 將個雪糕放入去。咁、那個有冇話個雪糕那個雪櫃咧？其實即係好似平時咁嘅温度就 O K， 即係凍啲都冇所謂咁樣嘅。 係啦，係啦。 哦，咦係啊，有呢個方法㗎。 擺上去就 O K 噶啦。 咦，几好喎、啊！你个方法 嗱，佢估计应该系因为你摆喺个密实袋入边咧，你会减低咗嗰个雪糕接触空气嘅机会，咁佢就唔会咁容易变硬咯。 哦，咦，我屋企咧，如果用个密实袋先挤咗 嘢入去，跟住就再放喺冰格嘅话，通常就系挤咩咧？就系挤嗰啲鱼啊，或者系 肉啊， 系啦肉啊，嗰啲丸啊、鱼蛋啊， 系啊丸啊，系啊系啊，我屋企都系咁。 原来雪糕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噶， 系啊，仲要冇咁硬添。 哦，咁几好喎、啊、呢、這个，咁你屋企啲雪糕真系已经 ready 噶啦、 啊。 吓， 系啊， 系啊，咁我随时上嚟噶咯，随时上嚟食晒佢噶咯，我。 咁啊，咁又唔系几好、 啊。咁衰嘅你，咁鬼自私。 等我收埋佢先，我要自己食。 收埋咗佢先叫我上去。好啦好啦，咁啊，等下有时间就上去你嗰度食啦吓。 好，咁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咁啊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咧，间中亦都系有狂风大骤雨噶，离岸风势颇大，颇有涌浪。下周初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嘅。 好，唔该晒船仔嘅。咁啊，出边而家3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咁啊，另外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时间都嚟到朝头早嘅7:20噶啦，我哋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眨下眼又已经去到多一分钟啦，7:21啦，哇，32度嘅气温啊，好似又比头先又热咗少少，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间咧都要留意住，注意补水啊。咁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啊，我哋电话旁边已经咧就拨通咗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早晨 Mimi， 早晨。 上星期我哋就有讲过运动饮品系列啦，咁啊，但系今个星期由于天气太热啦，咁所以都好想咧就同 Mimi 咧就倾一倾啊。我哋好多时咧出街嘅时候都会饮好多咧就系嗰啲 冻饮， 冻饮， 冇错。 无论是茶餐厅冻饮，定还是台式饮品，定还是便利店，你打开个雪柜，但我有去过便利店嗰个雪柜，由于佢去货应该去得太快啊， 哦，所以唔够冻， 系啦。咁但系佢几方面咧？我哋都系会喺街上面揾呢啲冻饮嘅。咁不如先讲下咧，喺便利店入边嗰啲嘅冻饮啊，其实我应该点样去到选择饮得嚟又健康啲咧？因为其实好多冻饮咧，大家就中意饮个味道啦，甜甜地啊，但系都系嗰句咧，越甜咧个卡路里又越多。其实我早两日我去便利店买嘢饮咧，我都成日喺度谂，同自己讲啊，呢啲好甜啊，都系唔好饮咁多啦。跟住就揾翻嗰啲无糖嘅原茶，即系中国茶。 我都系，我都系饮呢啲嘅。 系啊，饮呢啲咯。 我宁愿饮啲无糖，因为好惊咧个糖超标咯。 吓，系啦，咁啊要问一下 Mimi 啦。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即係如果我真係想飲甜啲嘅，有冇一個 limit 俾我參考一下咧？唔好成日咁渣飲 Chinese tea 啊！ 嗱，我自己都有去 Seven 去睇下啦，咁其實真係嘅，即係以往咧，我都見即係大人細路咧都好中意去飲一啲紙包飲品，咁啊，紙包飲品其實都開始會見到由原先好多糖啦，我諗大家都知啦，咁跟住之後就會有低糖啦，係 啊 係 啊， 我諗要講翻清楚，即係低糖咧，有啲人誤會啊，係啦，咁就係講緊咧，其實每100毫升嘅飲品入面咧，少於5克嘅。糖分啦，即系5克就一茶匙嘅砂糖嘅分量嘅，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嘅饮品举例，有啲系250毫升，有啲系300几毫升，咁其实你要去计翻个倍数上去，咁即系闲闲地细细包嘅话咧，即系淡味啲嘅甜嘅饮品都有2茶几3茶匙嘅糖喺入面嘅，咁随着 size 一路路加上去嘅话，自然会多啦。咁系啦，咁啊而家咧，即系都有好多人会谂住饮低糖，就谂住少糖。其实你加翻条数，如果去到有啲系500毫升，其实都好多噶。 系啊，系 冇错啦。 我自己攞住支笔越写，我都越惊，我手震添啊！而家 系啊，因为点解咧？以世卫嘅指引啦，我哋一个成人如果系2000卡路里饮食啦，举例每日嘅糖嘅建议摄取咧，系介乎喺5至10茶匙呢个份量嘅。咁其实你一包饮品都可以，其实已经占咗好大嘅糖量。 哎呀，咁咪好唔抵，我其他嘢食唔到。 冇錯㗎，係啊。咁所以其實飲品我哋成日叫無糖。咁你哋頭先講嘅茶啊、綠茶又好、烏龍茶啊，好多唔同嘅茶類，而家都喺即係雪櫃度揾到買到啦。咁、 啊啊啊、 但係呢、這個可能係大人飲品啦，小朋友可能就嚇、我飲茶咁，或者有啲家長都唔俾飲茶，係啦、啊。咁、所以小朋友就會變咗，咁係咪得水飲咧？ 係喎、啊，咁、可以點揀啊？ 水有氣嘅水咯， 都 OK 喎、啊。 純水梳打水，純水梳打水得唔得？ 有檸檬嘅純檸檬味嘅梳打水噶嘛？ 檸檬味梳打水，咁佢係咪或者佢用嗰啲叫做味素係嘛？ 係，我都唔知嗰啲其實點樣落嘅咧。 係啦、啊，咁 其實係咪有冇益嘅咧？咁樣 係。我正想讲就系啲梳打水，从梳打水落手啦。 好啊， 系啦，咁啊，因为咧，其实而家咧好多我都开始试咗好多好多唔同味，系、啦，咁就喺即系超市亦都有啊，啲便利店亦都有咁样样咧、就会见到有啲梳打佢系写明低糖或者甚至乎微糖或者无糖啦咁样样。咁、我自己就会选择啲无糖，咁但系饮落去系咪冇味咧？佢又话有土味啦、荔枝味啦，好多好多唔同嘅。其實佢哋都係有加咗味落去，咁同時間個甜味，佢哋都係用咗啲甜味劑咯，係、啦，咁就唔係真係砂糖啊，或者係蜜糖啊等等呢啲真真正正我哋話要控制喺咩五至十茶匙嗰個嘅份量內嘅。咁、我亦都試過，其實都幾美味嘅，咁所以即係小朋友可以喺呢啲著手啦。咁、甚至乎有啲真係好多汗好多汗嗰啲咧，我都會見啲家長或者大人都會去飲一啲即係家長買俾小朋友啦，或者大人会饮一啲运动饮品啦咁，咁、其实都系可以从无糖嘅着手咯，系、啊，咁所以其实喺夏天度喺便利店度都可以而家揾到一啲即系果味嘅无糖嘅有气饮品啦，咁同埋亦都即系你哋所讲嘅茶类啦，咁、选择其实都唔系冇，都几好嘅而家，系、 咁啊喺便利店上面就有呢个套路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茶餐厅啦。茶餐廳嗰陣時係咪即係少糖、無糖同埋正常嘅話咧？一般嚟講，我其實都唔知佢真係落咗幾多糖漿喺入邊嘅喎。咁係咪跟住直接嗌無糖咁啊？係咪真係叫一定係最好嘅咧？ 梗係會最好啦， 但係好傷心㗎。凍檸，譬如凍檸茶無糖咧， 係咯， 唔係一杯凍檸茶嚟㗎，我覺得。 係咪通常叫佢話糖另上，唔知得唔得咧？即係攞個杯仔俾你咁樣。 呢啲都係可以試嘅。嗱，我會教大家就唔好話唔得嘅，即係唔好 assume 咗咧嗰間餐廳唔得，呢間唔得咁。我哋都要養成，如果你想少糖或者無糖啊，自己控制翻嘅話，我哋要養成有個習慣，個口自己有呢樣嘢嘅，即係話唔該，可唔可以糖分上啊？咁就唔好話咦呢間餐廳可能冇，我都係唔好講啦咁。答你啊，小姐啊，冇啊，咁到人时先算系啦。但自己要有呢个培养呢个习惯，嗌唔该糖分上或者我走咗糖佢啊咁，系啦。咁而走糖嘅话咧，有啲人都开始习惯，因为好多啲无花果糖啊等等嘅糖咧，都系已经有独立包装嘅。咁有啲人已经自己带出街，咁到人时自己会去加落去嗰个嘅饮品度啦。咁而柠檬茶真系我都知道有好多话唔落糖唔得。咁少少嘅 tips 就係即係我知有啲人嘅習慣就係將啲檸檬篤篤篤篤篤篤篤到好爛，咁跟住之後就係啦，又酸又澀。系啦，因为个皮都会笃笃笃笃咗啲涩味出嚟，咁就变咗唔落糖唔得啦。系啦，咁所以一个嘅建议就系、即系唔好笃咁烂啦。其实个柠檬片咧摆咗落去，慢慢等多耐少少咧，啲柠檬汁啊、柠檬味会渗咗落个茶度，咁而有柠檬甜香味嘅。咁到阵时可能先叫话，咦自己加几多糖，甚至乎慢慢去习惯减糖咯。即系我而家饮少啲糖。咁就下次我再少啲少啲，慢慢去習慣到咧。我真係身邊有好多人以前要飲即係好甜嘅，後屘都可以話走曬糖我都得喎。咁呢個要習慣咯， 係 啦。 明白。咁啊，即係Mimi 講得啱啊。金句就係你去到一啲餐廳嘅時候，你問佢糖可唔可以零上，佢唔得嘅，你咪試下自己戒。咁佢你唔得嘅，咁我咪唔要糖先咯。 係咯。 又或者頭先Mimi 提及過咧，就係嗰啲無花果糖啊。我又嗱，譬如一分鐘左右啦。如果啲無花果糖我真係自己帶出街嘅。咁凍飲咁，其實佢溶唔溶到定係點㗎？ 用嘅，而家所有嗰啲嘅即係真係話嚟代替砂糖嘅糖類，全部都係可以溶喺水度嘅。但係有啲咧就只係唔可以直接用火去煮佢嘅啫，因為煮咗佢就會消失個甜味。咁、所以你話細細包帶出去擺落任何飲品度都冇問題嘅，凍熱都得。 咁呢個無花果糖咧都係一個幾好嘅idea， 等大家咧就出街嘅時候嗱，我自備糖。同埋落幾多我自己去到控制，咁、呢個咧相信對於自己個健康嘅指標咧就會穩陣好多啦。係啦、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其實仲有好多嘢想問 Mimi， 我哋留翻下個星期繼續問啊。唔該曬 Mimi， 好 ，OK， 拜拜。好啦，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咁啊32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听完 Mimi 所讲之后咧，咁啊希望大家喺酷热嘅天气底下，选择饮品咧都识得拣一啲咧就系健康啲嘅，唔好咁高糖嘅，饮咗落去咧就自己嘅健康都系要自己好好地守护啊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30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强台风杜苏芮过去几个钟有稍为减弱嘅迹象，按照现时预测路径，会喺今日日间同香港维持超过500公里嘅距离。受地形屏蔽影响，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较低，一号信号会喺今日日间维持。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5.25 厘至 5.5 厘，是去年3月以来第11度加息。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会后声明提到，近期指标显示经济活动一直以适度的速度扩张，就业增长强劲，失业率保持在低位，但是通胀居高不下。政策制定委员会仍然高度关注通胀风险，坚定致力将通胀恢复到 2% 的目标。主席鲍威尔说，九月会议上可能再次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要取决于数据，强调未就未来会议作任何决定，会逐次会议做决定。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听日正式开幕，各场馆经过多次测试已经整装待发，主媒体中心和运动员村亦都已经相继启用，其中大运村准备了多项文化休闲活动，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验，希望以赛事为平台，俾参与其中的大学生运动员互相影响，了解世界，开拓视野。成都大运会期间，来自当地35所高校的20000个义工，将会在竞赛场馆、大运村、主媒体中心、技术官员驻地、机场车站、接待酒店等场所参与赛事志愿服务。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7:00，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20.5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地区。过去几个钟，杜苏芮有稍为减弱的迹象，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杜苏芮会在今日日间同香港维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本港主要吹北至西北风，受地形屏蔽影响，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但是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日间维持。天文台会视乎今晚杜苏芮同珠江口的距离，评估最新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杜苏芮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持续酷热，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和狂风雷暴。 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间中有狂风大骤雨，离岸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沙田马场。另外跟进返较早前喺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现时洪隧过港岛方向车龙只系近住收费广场，而其他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行車緩慢。另外提翻你一啲高鐵消息，由於預計內地段可能會受到颱風影響，天氣惡劣，由今日至到聽日，所有來往香港西九龍站至潮汕、廈門一帶嘅車次，以及係個別來往深圳北嘅車次係已經取消。另外，未來數日內地段嘅列車運作可能都會受到颱風影響，乘客喺出發之前可以透過高鐵12306網站或者係手機應用程式查閱最新嘅資料。最後，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請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台话你知， 不如今日我约你去对面嗰间咖啡嗰度食饭啦。 经理，你约我食饭系咩意思啊？其实我都 我有意思想揾你做搞手啊！公司参加咗由卫生署、劳工署同职安局合作推行嘅精神健康职场约章。我见你平时咧都有做开活动搞手，同同事又熟啦。想你咧帮手搞下兴趣小组义工服务咁啊！ 哦，其实呢啲活动我哋平时都有搞噶，我哋可唔可以建议下其他活动噶？ 当然可以啦。其实公司签咗呢一个约章咧，都系想推广正面嘅工作文化，鼓励大家咧多啲沟通同埋交流。啲活动最紧要同事有兴趣，除咗倾公事，大家都可以咧多啲关心下身边嘅同事。大家翻工翻得开心， 做嘢啊都有效率啲啦。 系啊，尤其是最近有单大 project， 大家都好大压力噶。有时食饭都要倾公事，真系好攰噶。 公司都明白，嚟紧我哋想举办啲咧关于精神健康、压力管理嘅讲座或者系工作坊啊，增加多啲大家对呢一方面嘅知识。都是啦，都想你帮手筹备啊！我哋老板呢全力支持噶。 经理，咁睇嚟食一餐饭唔够啊！ 哈哈，你想食几餐都得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罗莉。二台话你知，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招新生2023，将会在2023年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隆重举行，一众歌手朋友更会现身为学员打气献唱。 留意三五成群骚动音乐神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有机会得到入场证的。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 7:39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嘉明， 早晨，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各位嘅暑期嘅部署点样样咧？呢、一个暑假你会点样过呢？如果系去澳洲啊，或者系去其他地方嘅话，都可以同我哋讲一声啊。 系， 又或者如果你有啲咩特别嘅暑期活动系要离开香港嘅话，我都想行一行，因为我冇得离开香港。 哦、有嘅、哦，好似话你八月尾有个尾巴可以同屋企人冚到有两三日。 有个小小嘅窗口，不过都未知点样样去计划好。 系、哦、澳门都好好玩嘅， 系啦，去唔到澳洲咪去澳门咯。有感觉咧，就系其实大家都有好多好丰富嘅计划啦，好多好精彩嘅行程啦，都准备系蓄势待发，准备出发嘅啦，咁样样。咁、所以咧，我今日都想啊，不如咁啦，倾下人哋有几开心都开心啊。 系、嘅， 系啊，我前一排咧就见得到咧有啲嘅少年嘅太空人啊， 哦、 又系三年冇出发过去受训咧，今个星期六咧又可以出发咯噃。 哦，喺边度受训噶？系咪？ 佢都是北上的， 在内地那个酒泉太空站附近都好、 感受到长洲几多号那一种的威力，是 吧？是是， 其实都很开心的，等小朋友有机会可以去这些游学团、又或者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又或者是我知道的，譬如说我最近我的我的 小朋友 是大女呢，她来升那间小学都有一些观星团、近近地去台湾地区那边去望望下、校长都跟我一起去，她不是校长都挺喜欢观星的， 是吗？观星好啊。 就是因为校长喜欢观星 天文学会夜观天象，通常夜观天象嗰啲系劲人嚟噶。 跟住试一试斗转星移，就试到听日发生咩事啊？ 船仔嘅祖先 系， 系啦，都识得夜观天象啊，系啊。 不过睇嗰啲后裔搞成咁啊，真系惨啊！ 埋佢都好醒嘅船仔，船仔系一个醒目女嚟嘅，系啊。 嗱，呢个 O 哥呢一刻咪讲得啱咯？ 呢一刻咋？平时都唔啱 呢一刻 啊！ 嗱， 佢最醒，佢最醒系咪啊？呢一刻啱，下一刻你会变成唔啱嘅啦。 系啊， 唔系。不过嗱，即系阿嘉明就话啊，即系嚟紧小朋友都有机会去观星团啦，因为你加盟咗嗰间学校，嗰间学校做咩？ 高年级嘅就有机会啦。我睇到都好开心噶噃，即系佢哋可能一到步嘅时候咧，哇，先食一个美食嘅丰富嘅晚餐，咁啊，然之后咧就入去呢一个观星嘅原地嗰度咧，就去睇一睇啊，我哋听晚观星嘅场景系点样样嘅咧？咁好啦，咁啊瞓一觉，等大家期待一下先。咁啊，然之后咧又可以咧食一个丰富嘅早餐，咁啊一大伙儿咧咁啊去睇唔同嘅一啲参观啦。咁跟住好啦，到戏屋嚟嘅时候咧，就人哋开心嗰一班喺台湾度观星就现场实景啦，但同时咧喺网上联播噃，喺香港冇份去嘅同学仔都可以一齐参观一下噶。 嗱，个活动可能本身啊唔系咁吸引。你睇嘉明讲到啲导游咧，我哋细个第一二次去旅行去茶会咁啊， 去茶会， 即系嗰啲乜乜旅游社嗰啲。嗱，我哋今日咧就五日四夜咧就会去大阪啦，之后就去福冈，带翻我哋好多嘢玩噶。第一日会点点点咧，跟头先咁样听咧， 食翻件点心先。 喂，我都想去啊，因为佢一嚟就我哋有个丰富嘅唔知咩餐食咗先。 系 你观星就观星啦，点解要食？ 佢仲要一次嘅丰富晚餐唔够，仲有个丰富嘅早餐。 跟住我又 叫佢哋打边炉啊，咁 打边炉添啊，开心 细路仔唔俾打边炉啊， 系啊，唔系我打，我系真系好中意 打 边炉 直播， 好开心啊， 系咩？你好中意打边炉？ 你冇得食， 你好中意打边炉嘅咩？ 好中意打边炉， 好啊好啊，有机会冬天同你打啦，一齐啦，系啊。 咁同埋我都见得到咧，除咗话有即系呢一间比较我知道多少少详情嘅游学团之外咧，都有唔少嘅，譬如话去得远啲嘅， 系 我最有印象就系2013年，我记得2013年咧有一间本地嘅国际学校咧， 系 率领22个小朋友去咗北韩军训， 哇！ 系啦，即系喺暑期真系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游学团，即系你去边度都有机会。 我身边都有一个朋友去过北韩咋， 哦， 就系洪永成啊，我唔识人去过北韩噶啦，已经系。 但系北韩军训， 系 啊，系咯， 系 咯， 系即系一般嘅军训都唔止。 系啊，你唔知点样去联络到啦，系咪先？你唔系咁容易噶嘛，除非你识金生。 因为卫星地图睇唔到嗰个地方系点样嘅时候，你去点样揾翻佢哋咧？ 系啊， 又或者其实去到一个咁神秘嘅国度嘅时候，再有军训嗰类嘅经验，翻到嚟又会系点样样咧？ 我有试过去黄埔军校嗰度啊，又系呢啲游学团咯。咁嗰时楼下呢啲社区组织咧，咁就搞咗一个团啦，咁就五日四夜嘅，就去呢个广州黄埔军校嗰度咧就上堂啦。头嗰一两日咧好唔习惯噶，同埋咧啲教官咧特登要好恶噶，即 系 好似我同小白咁样咧，要鞭策啊， 系啦， 孔奕船啊，系啊，啲碟播完做咩唔执翻好嘅？ 系咯， 吓平时喺屋企都咁瘦 嘅，点解录音录到 冇手尾？ 好 mean 嘅， 好 mean 嘅。跟住， 系 第三日咧，开始咧温和啲， 似乎啦。 第五日咧，我啲学生咧喊住咁样，唔舍得个阿 Sir， 因为咧佢将最精彩嘅活动咧摆到最后，佢教你烧枪啊，即系开真枪。咁當然長官啦，我哋叫長官啦，喺後面就會托住你嘅嗰槍托咁樣咧，其實佢都成個人咁樣攬住你嘅。咁你第一次去射一粒真嘅子彈出嚟咧， 哇， 好震撼噶嘛，同埋你僆仔搞唔掂噶，個後座力好大嘅其實。跟住總之開完第一二下咧，我呢啲位係有啲痛啊，即係心口上胸嗰啲位有啲痛。 托住嗰個位。 係啊，跟住臨尾第四晚嘅時候，營火會啦，咁啊，跟住 呢啲最好玩啦，跟 住好真言嘅時候， 阿 Sir 就話：你哋覺得點樣？跟住咧，有啲同學咧，特別係一啲俾佢鬧得好勁嗰啲同學啦，跟住咧開始咧講講下，講到喊咯， 哎呀！ 咁我讀男校噶嘛， 真情流露， 全部都係男仔嚟嘅，你好難想象有30個男仔咧，突然間。團契式咁嘅喊， 約會的眼淚啊！ 團契式咁，我而家講都覺得個畫面咧， 翻翻嚟啊，係嘛？ 係啊， 有啲感動， 幾有趣。所以我都幾建議咧，即係家長們啦，即係嘉明啊、小白，如果有機會咧，可以俾啲小朋友有機會參加呢啲咧，叫做制服部隊一啲訓練。因為 我勸緊我仔參加， 係咪啊？ 係啊，佢梗係抗拒啦。 係咯，正常。 我同佢講好多嘢玩嘅喎，好驚啊！ 你尋日咪後同我講，你係話佢做唔曬。咁我就要送 过 去 嘅，因为有得开枪系吸引啊，同埋我人生第一次睇萤火虫咯，就系喺黄埔军校，因为夜晚黑夜游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带你行个军营一转啦，其实要跑嘅，咁但系跑下，大家都攰啦，其实阿 Sir 都攰嘅， 系 好 即系真系要跑圈嗰啲， 跑圈啦，即系围住个军校跑一转咁样，咁但系跑下咧，跟住我哋呢啲香港仔、港仔啊，上去未见过萤火虫啊嘛。跟住見到哇，好多 萤火虫啊！ 佢係超多㗎，即係好似大埔沙羅洞咁多啦。咁舊時細個邊度識去呢啲地方啊？又冇車又冇剩咁樣，阿爸阿媽唔帶你去就冇得去。跟住就好覺得好有趣啊！嗰個情況同埋好似喺嗰四日入面急速成長咗咯， 好有電影感我都睇。係 啦， 聽完阿毛講之後咧，覺得好似睇一套戲。 同埋咧，唔係淨係嘉明講得好啊！你呢個茶會都簡直分享無敵嘅話俾你聽啊！ 即刻 報完之後，我剪翻呢一段俾阿睇聽先。 邊度有得報嘅咧？其實呢啲上黃埔軍校 上網又揾 到 熱 門啦。 中女社唔知有冇啦。老實講一句，應該理論上最對接到嘅應該中女社啊嘛。 而家咧類似呢啲嘅團咧，因為我真係有做。咁除咗你頭先講嘅位置之外咧，佢喺唔同國內唔同嘅省市咧，都有唔同嘅營咧。 有舉辦到呢一類型嘅 軍營 嘅，係啊，所以有好多選擇嘅，即係你想可能小朋友喂遠少少嘅坐埋高鐵其實都得，近啲嘅又有咁樣嘅。 即係講開內地唔同嘅營咧，都見得到唔少朋友都係考慮下啲北上放暑假嘅一啲營啊，譬如話啲辛苦啲嘅，咁就試下軍訓啦，睇下咩叫辛苦啦，翻嚟香港幾幸福啦，咁都有啲比較舒服啲嘅，譬如話啲咩夏令營啊，喺以前我哋成日話打高爾夫球嗰一區咧，而家咪開咗啲好多好巨型嗰啲嘅商場啦， 深圳乜乜。湖啊，系咪？ 系啦，嗰啲咩湖啊，咁又俾啲啲游戏类型嘅学习型都比较多嘅。 咁啊，又好似食翻琴日，又系可以训练小朋友打高尔夫。 系啦，即系想系向嗰个方向去嘅，咁又有呢一类嘅选择啦。甚至乎咧，即系啲斋玩嘅，唔使去到佛罗里达州咁远啦。喺内地都有好多唔同嘅乜乜谷咧，又系有好多机动游戏嘅地方噶嘛。咁甚至乎啲水上乐园嘅设施咧，都有好多噶。 系咁啊，几正啊！船仔，你最接近学生啦，因为你依家都系放紧暑假啦。 系啊， 我好担心你嘅暑假究竟点过？会唔会日日喺香港电台嗰度工作？嗱，工作系要嘅，但 系 玩啊、食饭啊， 要有生活 享受你嘅暑假都重要噶。如果唔系咧，你会开始攰噶啦。 而家咪就系咁咯， 开始感觉到 系已经感觉到，我都觉得我要出去玩。 咁你 plan 下你嘅暑假做咩啦？其实有咩谂？ 我想去旅行啊，其实。 咁做咩唔去啫？你搵埋搵埋啲钱。港台话冇钱一集啫，都有几多钱噶嘛？其实都系啊，对比出边系啊，点啊？你快啲去下啦，感受下过下你嘅暑假啦。 我会噶，我已经睇紧机票噶啦， 睇紧啦系嘛？ 系啊，睇紧啦，但系都仲未决定到去边啊。 系咪啊？咁过往有冇去过啲游学团啊？船仔 都有去过韩国嘅中学嘅时候，纯粹就系觉得嗰一次嗰个特别嘅经历咧，系因为我系第一次住韩屋啊，即系嗰啲古色古香嘅嗰一种韩屋，你真系 feel 到地。暖嗰種感覺，即係我哋係十幾個女仔瞓同一間房嘅。 地暖啊，係乜嘢嚟㗎？ 即係咧，你喺地下啦，瞓喺地下，但係個地下係暖嘅，即係有暖爐嘅。 哦，哇！ 係啦，呢種就係古代嗰一種啦，即係哇！好舒服嘅原來，因為嗰陣時去係仲係少少凍嘅。 原來古代係咁，我真係唔知。 嗱，古代咧， 因為我見而家去好多嗰啲地方，譬如日本咁樣啦，其實好多屋企佢地底都全部裝曬暖氣。 係啦，我估古代應該係有，應該係有類似嘅。 係啊，應該係。 佢都咁先進嘅，先進過加拿大喎。加拿大仲要開 heat 嘅嘛？今時今日 喺埲牆度喺度， 先進過，幾估唔到。 而家好先進，你直頭可以電話控制埋你開曬你入屋都得 嘅。係係係，呢個你電話控制就內。外地最勁抽嘅呢個係啊，呢個好勁嘅。咁但係你話試過呢個地暖仲有咧？ 同埋我係試過佢一啲傳統嘅一啲手藝咯，即係一齊去做一啲DIY 咁樣。但係嗰個韓屋真係好開心，因為我喺嗰度拍埋片咯。因為我特登成班人咧，譬如之前咧韓國咪有一輪好興水果三文治嘅。 啊係啊，好靚噶嘛。 係啦，咁即係用啲士多啤梨啊，即係新鮮嘅水果包入去。 榴蓮有冇 啊？我諗而家可能你可以揾下有冇啦。 整出嚟未必靚啊。 系啦，佢系好靓嘅，咁但系咧，我第一眼见到同我啲朋友见到就话，哇呢一次应该系唔系好好食嘅。 哦，我知道你讲咩水果三文治啦， 切开咧， 切开好厚嗰啲咧， 即系中环嗰个商场嗰个。我谂见都谂唔到啊， 有好多 cream， 即系有啲士多啤梨，有啲蜜瓜嗰个， 圆粒嗰只。即系我望落，我成日觉得。水果同包夾咩咁樣？做咩食過咧？即係我得拍條片咧，就諗住買曬嗰間便利店睇落咧好食同埋睇落唔好食嘅嘢，一齊喺個韓屋度拍嘅。結論咧，所有我哋覺得唔好食嘅嘢都好好食，即係包括嗰個士多啤梨三文治啦，覺得應該好食嘅嘢全部都好難食咯。係啦，咁就拍一條片喺中學嘅時候，呢個回憶係幾得意啊！拎翻出嚟睇仲係。 有冇 upload 上去？要咩啊？ 冇啊，唔得啊！ 点 啊？唔得啊！个样真系唔掂。 想睇下你中学嘅时候点 样？我都想。 好，我哋听只歌，系啊，你听只歌，转个头屈下船仔俾我哋睇先。 好啊，听听 Jonas Brothers 嘅 Summer Baby。 Feelings for the world, photo babe, soap and natural sugar cane, overdrive. 光第一线，船仔。 我相信咧，我哋呢一度咧，应该系冇人有呢一个问题嘅，就系、是、社交恐惧症啊，即系唔系好中意同人social 啊，最好咧有咩事都唔好揾我住啦，嗱，我哋保持翻啲距离先咁样。我觉得我哋电台嘅同事们应该都好嘅。 我好中意人噶， 好嘅，系咯， 好中意同人哋相处噶， 最中意咧就系同人倾偈， 系啦嗱，譬如大家都好中意同听众倾偈一样啦，咁、但系咧一啲身边嘅朋友啦，或者职场上面咧，总系有人系有呢一个社交恐惧症，即系冇咁中意同人打交道啊，或者系出席一啲部门嘅聚餐活动咁样嘅。嗱、通常咧呢一啲嘅出现嘅现象都系员工啦，即、就、系、是、身边嘅同事啦，大家有冇遇过你嘅？上司或者你的老板原来都是很不喜欢的。就是他们那种不喜欢的程度是如果有会呢尽量我不用开呢都不要开啦。如果有会呢都尽量连你们都不要开啦。那个因为内地呢有一个棋手搞笑的他是直情呢老板好努力嘅，真係係好勤力嘅人嚟嘅。咁但係咧，佢係長期處於一個神隱嘅狀態啊，即係長期都唔喺公司出現。然後最得意咧係嗱，譬如我哋對客啦咁樣，咁啊都會希望直接咁樣 sell 噶嘛，即係通常都親切啲噶嘛。佢同佢講啊，盡量咧，如果你見到啲客咧，都係線上交收就好啦。即係咧有咩事，我哋都係線上講，連埋啲員工都一樣咁做嘅。 係、我都識啲朋友係咁，特別係一啲新興嘅工業啦，譬如有啲保險公司嘅阿頭啦，咁下面管住好多好多人嗰啲咧，佢哋好常常都鼓吹落户生活嘅， 系咪？ 因為本身佢哋主張嗰個財務自由咧，就係我自己已經可以達到財務自由啦。我又飛啦，去咗邊度玩啊？咁、你先可以做到。你知今時今日即係做保險嘅概念，你除咗保障之外，仲係一個儲蓄啊，或者有啲 investment 嘅概念，所以佢成個佢就要用我自己嘅人生去話你聽啊，其實可以咁好玩嘅咁樣咯、 啊。我都發覺有啲老闆係中意咁樣嘅，即係你睇下我有幾犀利嗱，我咧好快今個月咧就已經去咗個 target 嗰度啦，我已經係達標噶啦，咁我跟住落嚟你三個星期我就可以去玩啦。 我哋舊時有個同事咧，都係我哋老闆嚟嘅，其實佢都好努力咁樣工作啦，但工作過後咧，佢都會。放好耐假噶，我估你大概知道我讲边个咧，系啊，咁所以系啊，小白知道应该，系啊，其实佢都唔系好主张开会噶，系啊，即系。系啊，不过 同埋成日叫啲同事放假啦， 系啊，放假啦， 做咩仲留喺放假？ 做咩仲留喺度啊？你都识噶，你而家谂起咗啦。 佢冇咁样同我讲过， 唔系，因为佢未做过你上线， 唔好意思同你讲。 我知点解咧，因为佢未做过你上线，系啦，系啦，系啦。 可能我真系归因咗去三台嘅时候。 系啊，系啊，啱啱啊。但系有啲金融机构嘅老板都系主张系咁啦，即系你谂下，你啲我啲财金嘉宾嚟紧，好似温生咁样，有三个礼拜又去咗欧游啦。即系类似有呢啲情况，其实真系要工作同埋娱乐都要取得平衡，人先开心咯。 系啦，咁不过我觉得好好嘅，即系如果我上司咧都成日叫我放假咧，我应该会哇好啊，会唔会有薪噶？ 系咩？ 即系有薪假咁样啦，咁样就最开心啦。不过佢谂佢呢一种咧，直情讲到佢系真系唔中意社交，即系有啲恐惧。咁所以咧就直情话除咗唔好开会之外咧，部门同部门之间咧都可以用多啲线上嘅交流。咁样嘅，其实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其实你用咩嘅交流方式，你系线上交流定系面对面交流？但系即系你哋啦，你哋系中意线上交流多啲，定系面对面交流多啲嘅咧？ 首先咧，我想讲管理层啦，任何公司嘅管理层啦，其实最应该学咧，今次今日咧就系喺嗰个叫做溝通平台啊，通訊軟件嗰啲群管理啊，我發現好多咧都唔識用呢個群管理咧，而導致咧有啲軒然大波出嚟。管理層梗係想將最直接嘅嘢透過個群組發放出嚟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咧，直接發放咧個力度太大啊，令到咧佢下線嘅所有員工咧都好震驚。但係咧佢可能咧都係收到一個 order， 嗰個 order 係一個即係佢只係驚自己唔記得而即刻 copy and paste 咗上邊嘅指令或者。 者客户嘅指令落咗嚟你个群组嗰度，跟住你下边咧嗰五十几人咧，全部咧好似热窝上嘅蚂蚁咧，就好惊啦。啊，点算啊？老板突然间咧喺收咗市之后咧，有一个咁嘅信号出嚟，系咪要做嘢啊？咁样，跟住咧就喺其他嗰啲細胞式嘅細嘅群組就互相討論咯， 係啦，又轉發啦， 最後就揣摩錯咗老闆嘅心思。其實老闆心思係冇啊，我頭先睇到一個客户， 我想俾你知啫， 我想俾你，唔使咁兜口兜面講係咁樣喎，喺個群組講，大家大為震驚喎。咁所以就有陣時呢、這個關於社交嘅管理咧，就有機會就令到大家恐懼咯，就好過個老闆自己社交恐懼症我自己覺得 係。咁都要學一學嘅。咁無論咩人都好，最緊要咧就係相處得開心啲，咁就非常之好啦。 嗯，咁啊，轉個頭翻嚟繼續神光底線。八点十三分啊，二台直播室咧呢个环节啊，阿 O 继续请嚟咧今日嘉宾啊，锦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好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唔迟唔早，啱啱好，点解咧？就通常星期四咧就会啊，适逢喺晨光第一线咧 ，Dicky 就会同我哋讲下啊，美国方面啊，联储局个议息结果系点啦，咁啊，美国继续加息0.25厘，咁啊暗示可以再上调，咁啊，但是 Dicky 同我哋做节目咧都有一段时间，你成日都话啊，其实咧加息唔加息咧重要，更加重要咧就系阿鲍威尔啊、鲍 Sir 啊之后嘅会后讲话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同埋分享一下，究竟啊鲍威尔讲咗啲乜，而对后市又有啲咩影响咧？唔该你， 好啊，大家都等咗好耐啦，因为即系啱啱好喺过去同埋咧未来，即系其实简单啲讲，仲系仍然系经历紧嘅呢一个星期里边咧。都是非常之多事件发生的。首先就是全球各国的央行，譬如联储局啦、欧洲央行、日本央行都是今个星期议息。咁当然再更加焦点所在都会是联储局的。因为客观的事实就是联储局加了咁多次息之后，究竟是不是真的加埋呢次有机会停一停、唞一唞、等一等再想一想呢？咁呢个就是市場好主觀嘅願望啦，咁好啦，咁因為咧今次加息25个点子咧就完全冇懸念嘅，因為加之前咧期貨市場咧顯示嘅機會率係99%嘅，咁同埋所有聯儲局嘅官員咧之前都講住一定要加噶啦，好啦，咁所以個焦點咧就唔係今次個加息同埋加息嘅幅度嗰度，係加完今一次之後今幾時要再加咧，係咪唔使加咧，會唔會可以即係停落嚟咧咁？好啦，咁啊喺即係過去由舊年啦嚇到現在，咁其實聯儲局嘅加息嘅步伐咧，都真係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六月都停咗一次，咁跟住而家又回復翻，又再加翻一次，咁就去到5.25到5.5厘啦。咁呢個都係22年嘅高位。咁22年嘅高位其實係啲咩概念咧？其實就係講緊即係先起聯邦網即係泡沫之後，又係9.1泡沫襲擊。 系啦，可能呢 一个当年啊，任仲系联储局主席就 Alan Greenspan 格林斯潘咧，未大举减息之前嘅时候，咁好啦，咁啊讲到通胀嘅数据，当然大家都睇到啦 ，CPI 啊、PPI 啊、PCE 啊，全部咧个升幅都回落晒嘅，咁包括 CPI 咧。 個升幅咧係3%咧，除咗兩年低咧，亦都係咧比舊年咧9.1%咧最高峰年中嘅時間咧都回落翻成2/3嘅啦嘛。不過咁，阿巴威爾係啦，阿歐頭先都講啦，最關鍵就係會後聲明同埋記者會佢講乜啫，大家都等緊呢樣嘢噶啦。佢就話即係都係嗰句，這個即係通貨膨脹當然啦。都係要睇啦，同埋呢一個即核心嘅通脹，其實都仍然高企。咁佢就話，不過佢都承認嘅，即係六月份嗰啲數據咧，就真係好過預期嘅。不過咁嗱，唔好咧就淨係睇一個半個月嘅數字。簡單啲講啦，你如果你問我嚟緊使唔使加息咧，我就話俾大家聽，逐鋪計啦。即係話未來每一次嘅議息會議咧，都好可能咧係要繼續睇住其他啲經濟數據嘅表現。嗱，佢呢番言論咧就完全係我預期之內嘅，甚至乎尋日做訪問啊、直播啊，都係講真啦，個美股已經升咁多日嚇，佢唔會再火上加油呢個第一點。第二就話客觀同埋比較負責任嘅講法都係。咁都係真係要繼續睇嘅，因為經濟數據每個月都會有變化，每一個數據都會有唔同，咁所以佢都係咁講㗎啦。咁但係佢咁樣講完都好啦，雖然呢即係都係有少少即係唔係話一個太即係話利好啊本來，咁但係大家都會覺得唔係嘅，你咁講啫，但係睇到啲客觀嘅數字都係睇得到，加埋今次應該都可以停落嚟啦啩，即都大家都有個咁樣嘅諗法咯。咁仲有咧，就係、是、對於呢一、這個即係聲明裏面咧，對於美國經濟嗰個增長咧，都係比起過往嘅用詞咧，都係幾接近嘅，即都係比較溫和啊，唔係話即係好亢奮啦、啊，就是、市場又係咁樣啊。咁啊，即係喺呢幾方面嘅情況下咧，咁我都會相信都係比較係即係利好市場氣氛咯。簡單啲講就 咁啊，道指13連升啦，咁亦都反映到出嚟啦。不過美股咧，即係隔晚美股啊升跌不一嘅，咁啊標指咧同埋納指咧都微微跌少少啦。近排咧美國啲企業出業績咧，有啲啊出得好亮麗，咁啊繼續升上去啦，但有啲咧爭少少啊，譬如咧微軟嗰啲咧個雲端收入有啲下降咧，咁啊即刻股價碌落嚟。咁但系咧就適逢呢個議息會啦，咁啊又令到納指啊冇跌咁多。好啦，轉個角度 ，Dicky， 不如我哋又翻嚟講下本地市場啊，講下香港股市啊。咁啊，過去嗰一兩日咧，咁當然啦，主席又開會啦，關於咧呢個政治局啦，出嚟咧都幾多唔同嘅政策，或者有個新嘅方針，或者個大方向咧，都係咧幾積極同埋樂觀嘅。咁啊，整合呢個中央政治局會議咧，對股市咧都有好多利好嘅重点，咁啊唔系主持人讲噶，系啲大行咧个个都出嚟讲话啊都几好、啊，咁但系咧计前一日咧就升700多点之后咧，琴日咧就有啲咧大涨小回啦，咁啊琴日要回69点啦，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咧亦都即刻缩翻，缩翻咧900亿嘅啫，即系唔够1000亿成交啦。Dicky 交俾你去讲下，其实开完会之后系咪需要有啲具体同埋咧实际啲嘅措施出台，先令到个股市嘅气氛更加好翻一啲咧，咁啊交俾你讲啦，唔该晒， 系啊，真系好重要嘅吓，呢一个政治局中央嘅呢一个会议啊吓，咁当然啦，喺过去呢段时间咧，大家都会睇到内地嘅一啲嘅政策，其实之前国务院都已经有噶啦，譬如话促进呢一个平台经济啦，跟住市监局又咁讲啦，咁到而家呢刻咧，更加一个关键位咧，就系、是、我觉得咧就系、是、定咗调。咁因為點解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知啦，這個房地產市場由即係過去要監管啦，特別係嗰啲即係哇三條紅線啊嗰啲咁好啦，咁有啲係長期停牌，跟住咧即係虧損連連，負債累累咁啊，根本復即係牌咧都未必有機會咁。咁但係咧，到過去呢即係差唔多呢兩年啦，大家就已經根深蒂固啊，係、哦。內地政府嘅政策話俾我哋聽咧，房住不炒嘅喎、哦。咁第二就係、是、即係對於就業未來嗰個嘅即係信心咧，咁部分咧就即係年青人未必揾到佢哋心儀工作啦。畢業之後，咁整體失業率都唔係話真係高嘅，內地都幾穩定。咁但係問題就係咁樣啦，啲年青人咧就同上兩代啲年青人唔同，佢哋咧你話喂生兒育女啊、買樓結婚啊，即係未必係佢哋人生嘅選項嚟嘅。 好啦，咁再加埋，大家就會覺得而家冇得炒，咁冇得炒就冇人買噶啦，不嬲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咧，即係明顯地啦嚇，即係講緊除咗年初房地產市場即係有少少的嘟嘅復甦之後咧，跟住咧都無以為繼，價量都齊，咁但係問題係噶啦。即係如果要講緊即係內地嘅經濟嘅總量，咁其實房地產及有關嘅行業咧，即係你點講都好，你佔嘅比重都四分一又多，接近三分一。咁所以即係房地產市場，如果即係都係個景氣都係不景氣嘅話咧，咁始終對於未來經濟復甦嘅力度啊、各行各業嘅表現啊、市場嘅消費嘅信心啊，都會係構成影響。咁所以而家呢一下咧，就係內地即係好明確地話俾大家聽，就係話房地產市場咧，而家其實係要給予一啲大量啲嘅支持嘅，大力啲嘅支持。個情況幾似咧，就係喺過往咧兩三年，其實都係受到好多監管嘅措施影響嘅呢啲平台經濟嘅企業。咁既然係咁樣咧，起碼有一個諗法，即係我自己都會咁諗，就係話，既然已經講到係咁樣嘅話，咁起碼喺過去一啲所謂逆周期嘅啲措施，譬如唔好講多啊，即係限購啊、限價啊、限貸， 呢 樣嘢都點都會幫到個氣氛啦，係咪？咁所以如果你話房地產市場氣氛好翻啲，嗱，唔代表話大家而家要瞓身落去買啲內房股，因為畢竟即係個別佢哋推盤嘅能力啊、銷售嘅表現啊都唔同。但係如果你話成個房地產市場嘅景氣穩定翻落嚟，譬如話舉個例，起碼個樓價唔跌咧，咁其實個財富效應就會翻嚟嘅咯。即係大家都係嗰句啦，有陣時即係都係會睇住。即係自己喺特別係即係大部分民眾可能啊，即係主要嘅財富就係其實係講緊自己嗰層物業嘅咁即係當房地產市場嘅氣氛好翻啲咧，嗰、那個所謂財富效應都會令到佢哋都係嗰句啦，消費可能會積極翻啲啦。咁所以既然而家喺呢一刻定咗調子，即係又要係刺激內需。包括汽車啊、家電啊咁可能大家會話：哇，咁呢啲都係舊調重彈啫。國務院總理好耐之前啊，總理温家寶個年代都有。咁係啊，但係問題最緊要係彈啊嘛，同埋最緊要係有招出啊嘛。咁所以而家即係內需嘅又有啦，穩定房地產市場又有，所以我都會覺得呢幾樣嘢咧係令到我咧會覺得對於港股，即係點解我呢段時間一直都講話，我唔相信會跌低過18000，其實即係日前咧都即係諗翻自己講嘅呢句説話，望到都哇爭幾百嘅啫喎，咁但係再加埋今次嘅即係呢系列嘅頭先講嘅消息咧，我諗就都可以進一步確認呢一個港股又好 ，A 股又好咧，都已經係即係慢慢可以用即係否極泰來、漸入佳境嚟形容啦。 係，我就俗啲啦，港股就頂住啦，頂翻去20000点樓上咧，咁啊，散户就開心啦。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啊，我哋聽日再傾啦，拜拜。 好啊，唔該，拜拜。 欺骗一下逆心光神意，我自觉奢侈，从不牵手提防他要无疑，情感的欺诈是大概需要恋爱是本性难移，承认自己的自私，凭慢性毒药温馨得到维持，被这世界丑化也愿意。若我可以放下，为何留低煞风景？但你一脸动人，我们能否讲理性？给爱人麻醉是受无人之境，吓他恶梦里将我吓醒，任我偷到快乐扮成无辜为爱情，眉头一日现形，怕知当中报应。然后别去，我依然是丑星。问我可有想过令他会怀疑，有没有羞耻？何必牺牲明明？ 他更一次，醉都不忍告知。任我偷到一半幸福，却无名字。浪漫的黑历史，全部纪念日必须等到明时。野心无人便有我位置。无人之境，怕他恶梦里将我吓醒，任我偷到快乐，扮成亡故为爱情，内疚总是未停，担心一天报应。他有日发现，然后跌去，我依然是惨死。接受为求情感没生命，在这空洞地球渺无人烟，很扫兴。当爱情来了，不可遇上清醒。如果要问我可有犯错，唯有认。找一个秘密就凭良心作证明，后悔当日动情得到了妄想症。听你又滥用甜言蜜语，我只能 Jenny 吴若希，三人之境。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睇下片啦，朝头早 好啊。 系啊，自己唔使食嘅，睇佢就开心噶啦。旅发局有新嘅片出嚟，叫《精华游》，边个精啊？林明精个精，系啊。小白同我都应该想睇啊。 想睇啊！ 林明晶真系 系咪有得睇噶啦？而家 冇乜人唔中意佢，系啊系啊，已经拍咗呢个咧，俾啊访港嘅旅客啊代表香港去拍咁样，咁啊即系香港好多民众好中意佢啦，系咪先？咁虽然佢系马来西亚人啦，但又好似好香港咁，我唔知点解 好接近我哋咁样嘅。 系因为周围啲广告咧都系成日都见到佢啦，咁样借钱又见到佢啦，去旅行又见到佢啦，系咪先？ 系咯， 即系宽频又见到佢好多咁样。咁佢咧就帮旅发局咧又拍咗啊一系。系列嘅呢个旅游精华游啦，咁用翻佢个名个林明晶个晶咁样啦，咁就又食呢个酥皮蛋挞啊，去食沙爹牛丁啊，洗多士啊咁样，跟住咧啊，佢又特别咧去咗咧香港仔嘅一个街市嗰度，咁、哦、香港。唔似香港仔嘅，其实香港嘅街市有好多特色嘅。喺下面咧，通常咧，咪买完啲海鲜咧，你可以上翻上面熟食市场嗰加工 啊 嘛， 冇错， 大埔都得啦， 系啊， 香港仔都得啦，其实大成街都得啦，即系我求其讲一啲 都 得啦。咁所以其实哦，原来呢个都系香港特色嚟嘅。当我哋咧有阵时讲话，新加坡咧你会食嗰啲大排档啊、冬菇亭咁样咧，其实香港仲有特色咯，又冷气凉，你下喺下面买两只盐仔蟹， 舒舒服服上去，搵人炒咗佢， 上到去人哋就。已经帮你游盐水局啦，系咪先？ 仲有好多间啲风沙鸡系得噶， 系咯，跑马跑马 系啦，嗰间 哎呀，朝头早点解要 好 肚饿啦？点算啊？咁啊冇嘅，大家顶住先啦吓。依家翻工翻学嘅你咧，准备准时系最紧要。咁啊，得闲就上去呢个旅发局嗰度睇下呢个精华游，睇下靓女林明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会喺今日日间维持。强台风杜苏芮大致移向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地区。天文台话受地形屏蔽影响，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较低，但系海面有涌浪。受杜苏芮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持续酷热。天文台会视乎杜苏芮今晚同珠江口嘅距离，评估最新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非洲国家尼日尔一批军人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宣布政变，解除巴祖姆的总统职务和扣押他。声明说宪法已经被解散，所有机构暂停运作， 全国范围宵禁，并且关闭边境直至另行通知。报道话，自当地星期三较早时候，巴祖姆一直被嚟自总统卫队的部队扣押。巴祖姆是西方打击西非武装分子的重要盟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已经同巴祖姆通话，又表示联合国全力支持对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立即释放巴祖姆，又说同巴祖姆通过电话，转达华盛顿给予的坚定支持。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话，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敦促英国停止以强化贸易关系为名提升英台实质关系，停止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强调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必将遭到中方有力回击。发言人回应英国政府所称，英方将会在今年底和台湾共同主持召开经贸对话会议。发言人说，有关做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违背英方自身作出正是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在天气方面，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 日元 140.47， 瑞士法郎 0.861， 加元 1.32， 人民币 7.152， 英镑对美元 1.294， 欧元对美元 1.108， 澳元对美元 0.6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2。 日经平均指数报32690点，升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99美元，卖出1971.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8点，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20.7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地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杜苏芮会在今日日间和香港维持超过500公里的距离。本港主要吹北至西北风，受地形屏蔽影响，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但是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一套戒备信号会在今日日间维持。天文台会视乎今晚杜苏芮和珠江口的距离，评估最新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苏芮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华南持续酷热，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间中有狂风大骤雨，离岸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0%，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嗰两宗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桥底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桥底快线的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的坏车都是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油泥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小榄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日富泰村至到福亨村一段都是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住着一把声音， 是你选择相不相信或者你听不听。如果我觉得有一些事要去做的时候，通常都一定要做的了。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应该是听你自己声音，我觉得在我身上是这样选择做。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江海嘉，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在每一个时代，城市都会有他们独特的流行文化，而香港的流行文化又是什么？ 电视节目《香港旧 pop 流行地图》，今集畅谈时装潮流，专访本地新品牌创办人和眼镜设计师。 香港旧 pop 流行地图，有我 Sophie 吴海欣和你声音导航，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小明在街上呢见到一个靓女，那他就走埋去跟他说话，不如做我女朋友来。那个靓女就问他，你跑得快不快的？跟着小明就说，啱啊，我是田径队的，100米我只是跑10秒啊。那个靓女就说，你死定了，我男朋友练飞镖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前几日的晨光做得到呢都是正经少少的，今天呢我们就做个得意的开心的，是做什么呢？是唱一首自己喜欢唱的歌。 哇， 是啦， 谁想的今天这个 啊，好像是叫船仔那个人啊。 哦，是吗？是啊，你唱先了。 是啊，唱歌嘛， 你代表我们唱都得了。 是啊， 加 echo。 OK。 有没有即时效果啊？ 没有啦，现在哪有人会搞这些的。 我试试一下你试试。 是不是你试试一下，加一些 echo 是吧？ 是啊， 好啊好啊，你算冷静一点。是啊，可以的，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的。 但是讲到呢，如果你自己喜欢的歌呢，先问了船仔先，你喜欢哪一类型的歌呢？ 哇，我一个又冇喎，即系我系咩歌都听， 咩歌都听系咪？海纳百川系咪？啱嘅，做 DJ 应该听多啲音乐啦。我哋嗰阵时行嘅时候咧，都系啲老师都话，喂，咩音乐都要听嘅，因为你需要唔同配乐嘅时候咧，或者调翻转头用喺唔同情况底下，你会用唔同嘅歌啦。即系有阵时哀伤嘅时候，咪播翻啲哀伤嘅歌咯。有阵时开心嘅。 播翻啲开心歌，有阵时 party 梗系播翻啲 party 歌啦。 系啦，最、主要咧，点解会咁样讲咧？系因为我觉得其实香港嘅广东歌啦，或者即系其实好多歌都系嘅，嗰、那个歌词咧，好多时系好贴中我哋当刻嘅心情嘅。 系、 即系而家譬如嗰刻啊，好唔开心啊，譬如啊失恋啊，好伤心啊，呢、這个时候你搵翻首失恋嘅歌唱下咧， 系 又会舒服翻啲。 同埋啲歌词又好叫做虐心咧。如果喺失恋嘅时候，即系有好多成长嘅过程之中咧，譬如祖儿啊、天华啊嗰一类咧，都陪住好多香港少女成长噶嘛，由佢哋少女变成依家人哋嘅妈咪啦，仔都生咗两件啦，咁样系嘛，咁都真系会有嘅。咁睇下嘉明搞唔搞到 echo 啊，搞唔到正常嘅系啊，可能喺你嗰个英文台嘅直播室你会 handle 得好啲 啊。大家 default 唔同啊。 好啦好啦，嗱，唱歌方面咧，咁啊交俾船仔先啦，因为个题目系你谂出嚟嘅，系啊。 哇，即系我而家要即席挥毫咁样，要唱首歌。 系啊，你谂嘅时候唔系咁样谂嘅咩？个预定嘅组件。 我谂住你哋唱噶一齐。 谂住我哋讲。 咁我哋梗系会将个代表埋我哋唱。 我哋都会唱嘅，你唱先啫。不过使唔使打拍子啊？通常打错晒。 系啦。 我做 acapella。 嗱，一系咧我就唱一首歌啦。呢个 OK 喎，系啦，我唱啦。譬如Jenny 嘅最近首都唔系最新嘅第二新嘅歌啦，单恋这件小事，我唱开头啦，咁样啦。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好，唱完啦，多谢。 好好啊佢阿嘉明，你覺得佢唱成 啱啱聽出耳由呢首歌唱， 你都你都未唱到 chorus 係咪先？ 係咯，不如咁啊！我哋將呢個遊戲咧，唔係遊戲，我哋將呢一個咧今日嘅晨光做得到咧，就變成嗱，船仔係唱咗啦。我哋三個咧唔可以咧咩都唔做嘅，我哋負責點歌佢唱咯。 我仲以為你哋三個諗住拍條 cover 啊，即一齊 po 上去咁樣。 唔 cover 啦，係啊。 咁咪就哇好睇啊咁樣。嗱，我就已經 demonstrate 咗啦。 你做得好好喎，我哋咪鼓勵你繼續做咯，係啊。 可以噶， 我哋唔需要啦。如果你需要嘅话，你参加第一季嘅中年好声音啦。但系当我哋冇参加第一季咧，我系唔会参加第二季嘅。 你二三季咧都唔会见到我哋。 系啦，见唔到啦。我原先第一季有谂住参加嘅。 系咩？点解唔参加啫？ 其实第一季我都谂住参加嘅。 我见到个评判有周国富，费事啦，费事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咁又系，停一停先。三个应该未到中年嘅。 中噶啦， 冇嘅，唔系嘅。 我见赢咗嗰个都系同我一齐打篮球啊，同我同年嘅周吉佩大佬。系咪先？ 有三个 系中年噶，系中年噶啦。嗱，你啲少年咧，你又可以多啲唱歌。 系咯， 头先咧听你把声音咧，都知你系几好噶啦。 系啊，平时练开噶啦。 但系记住，记住，电台唱歌咧。你擁有嘅時間好少嘅啫，所以咧唔好由頭唱。頭先一唱應該唱 chorus， 知唔知啊？ 因為個 chorus 太高音啦，所以我唱前面先。 熱下身先，整一再嚟。 系啦，而家再 嚟先啦。咁車先啦，而家 咁都係喎。嗱，有陣時咧，我哋唱歌咧，我都聽到有啲朋友仔咧戴住 headphone 咧行緊路嘅時候，中意細細聲唱歌嘅，係啦，或者即係呢個都幾放鬆嘅，應該係俾到大家一路跟住個耳機一路唱。你知依家普遍人八成都係塞住個耳朵咁去。咁去工作又好，翻工翻学又好咁样咯。 所以你话如果今日大家有时间咧，系可以自己哼下啲歌啦，搵一啲自己喜欢嘅音乐咧，就氹下自己开心，都可以好好地减压力噶。 咁啊，希望今日大家都做到啦。咁啊，船仔一阵等你睇你表演咯， 系 咪？好， 好啊， 好，加油， 好啊。 穿夜雪狂浪，是孤身的旅行。镰仓清幽的古刹，难独自修行。存在感，内心总不足够，热恋逐尘，游历四方找你满人生，期望记忆清晰不见云。罗马石柱石像是沧桑的老人，尼斯碧海虽广阔，难自在放任。宁静中反复彻夜难眠，直到凌晨，如梦似醒，怎看透人生？谁愿每因善忘而解困？若 自理伤痕，沿途望天空或许会渐暗，习惯孤单全因伤了心，一声再见犹如在说谎，不知可会再走近。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讲下啲资讯俾大家听 好、啊、 先。咁啊，嚟紧咧呢个工展会啊，购物节啦，咁啊，希望咧突破六万人次嘅纪录。咁啊，呢个工展会嘅购物节系几时咧？就系、是、啊，嚟到第三届咯，佢都系劲嘅亚洲博览馆，咁、哦、五号馆同埋七号馆啊，就 OK 啦。咁样 工展会其实喺嗰个位置，我成日觉得好似远咗少少。 佢嗰个购物节咧，我估计咧想。那個 booth 再大啲啊，同埋咧佢都有諗過噶，你諗下熱辣辣咁樣仲喺維園嗰度搞，如果喺維園搞真係搞唔掂啊！我想講係咪先？隨時咧啲員工都中暑啊！唔好話你啲 而家室內又行得舒服。 系啦，同埋我成日觉得咧，呢啲活动咧都系搞多几次，俾啲阿公阿婆可以喺嗰个起跑线嗰度跑下步，即系揸下啲一蚊鲍鱼啊，一蚊面啊。 咁你喺嗰度 起 跑线嗰个位都唔使热住等啦。 咁又啱。 咁同埋咧，你会睇翻呢个厂商会个主席咧，佢自己都有讲啦，就系话其实就唔系好担心人次嘅，因为佢都知道好多咧内地嘅游客咧系几中意。嚟工展会嘅咁样，咁你就当呢个系比内地嘅游客会多少少啦，而且嘅入场人次咧都有机会好啲，因为大家觉得咧，头先小华讲咧话亚洲博览馆咧嗰度远啲咧，咁睇下你喺边度出发啦。 如果喺会唔会经到港珠澳大桥咁样，嗰边又过得过嚟？ 就系、是、譬如嗰边啦，即系莲塘口岸嗰边咁样啦，即系或者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莲塘口岸就东北啦， 系啦，港珠澳大桥啊嗰边咧咁样一落，跟住就好快咁样去嗰度玩玩一转咁样，买完啲嘢咁去。 地又翻翻珠海咁都得。 系咯，哦，呢个就好有前瞻喎，摆呢个位。 系因为我哋有阵时，我哋用嗰角度就系，哇，一定系中环啊、尖沙咀啊先系最 core 啦。咁你去维园就最方便啦。但系调翻转头，我哋谂入机场就远啲，因为要入东涌啊嘛。但 系 原来人哋嚟咧。就喺嗰啲邊位咧、就真係做到嗰個互聯互通同埋買到嘢嘅喎，又係 咯，唔係喎，淨係我哋去佢哋嗰度又探呢樣探嗰樣，佢哋過嚟，哇！香港啲展好巴閉啊，跟住就過嚟買埋， 梗係 掃埋谷下個人潮，谷下啲營業額喎， 梗係啦。希望第三、第四季香港零售銷售數據理想啲啦，大家支持一下本地企業啦，咁啊都重要嘅。咁除咗工展會，就係頭先都有講啦，話俾呢個外國嘅遊客或者內地嘅遊客咧去參與下。其实呢一年几日嘅一个动漫节呢亦都嚟咯噃，系咪船仔？ 系、啊，动漫节，我觉得今次个卖点咧，即系非常之好嘅，就系、是、我哋疫情之后第一个唔需要戴口罩嘅动漫节。 咁即系啲 cosplay 友咧， 系啦， 我真系见到佢样啦， 系啦， 而佢哋咧就真系要化埋个妆啦，即系例如个鼻啊、个嘴嗰啲、其实上两年都唔使啦，你戴住口罩我都睇唔到佢样。 啊，唔知道今年咧兴 cos 啲乜嘢嘅动漫人物咧？我即时喺度谂咧，应该最流行。都应该仲系 粉红色个妹妹啦， 系啦系啦系啦， 粉红色头发嗰个妹妹啊， 系啊系啊， 跟住鬼灭啦，呢啲都系多人会去继续去做 cosplay 啦。 其实近呢段时间咧，有一套即系简称咒术嗰个咧， 哦，咒术回战 系啦，都非常之 hit 嘅。咁啊，睇下会唔会有人可以 cos 到佢哋嗰啲造型咯。 我有睇翻啊，咒术回战都几好睇嘅，其实都系真系好多唔同嘅叫做动漫嘅角色可以扮啦。又调翻转头咁啊，近呢一两年嗰啲英雄人物都好盛行啦， 都系噶， 系啊，即系你讲紧嚟紧可能话扮下神盾局嗰个局长啦， 呢、这个易扮啲， 或者闪电侠又可能会有人扮噶， 系咯，闪电侠都好、啊， 你哋会唔会去啊？咁样 会，我哋通常第一日会去睇噶，我都好中意买嘢噶嘛，你都知道啦，咁、 哦、 买下买下又一日咁啊开心啦，好似嘉明都会同啲细路仔去系嘛， 我就要等埋佢哋啦，我可能礼拜日咁样过一过， 系啦，即系嘉明同我咧就系行下买嘢，小白有阵时会入去做嘢噶嘛， 系 啊，因为佢通常会有啲。唱动漫歌嗰啲朋友仔喺日本会嚟嘅， 阿尼桑啊！ 我见过小白有一两次都喺台上边 唱紧啊， 同嗰啲好卡哇伊嘅女仔喺度， 好开心 喺度做访问咁样咯。 我以为唱紧添， 唔会啦，点会唱啊？ 唔系你唔佢会唱，我咪同佢访问下，跟住嗰啲，跟住佢话香港。大家嗰啲嘅咧，最跟住下边啲人好开心，咁通常都系咁啦。 不过好玩嘅，即系其实咧，我哋成日去到即系希望外国有好多嘅 event 嚟到香港都可以搞得成功。其实我哋有阵时自己做嗰啲咧，都系好受外国人欢迎的。 都系噶， 例如香港呢啲呢一类型嘅动漫展咧，其实喺外国都有好多唔同嘅报道嘅，报道翻嚟香港嘅动漫展系点样点样，跟住咧，其实佢哋有个界别嘅，即系例如可能泰国嘅动漫展，或者喺内地嘅动漫展同香港，跟住佢哋嗰一个界别嘅人咧就会喺度比较今。香港呢个其中一个造型好劲，仲劲过边个地区佢哋嗰个造型？例如好似上两年咧，其中一套动漫《Hunter》其中一个主角咧，佢个头发好长嘅，咁啊好似有个超高嘅计咁啊，佢好似差唔多做到两一层楼高定系点样嘅？咁佢行嘅时候就已经好抢眼啦。咁你梗系要有回展咁样嘅咁大嘅开俾佢行嗰时行到，如果系佢发型都唔知点搞。 系 咁嗰个造型咧就真系 wow 到，即系全亚洲嘅人嘅 focus 啊。其实 因为咧，小白。讲得啱，就系、是有好多唔同嘅其他地方嘅动漫歌手嚟到香港啦。第二咧，其实好多 cosplayer 咧，佢哋都当一个盛会咁噶。当我哋咧去睇 Rugby Seven 咧，有啲榄球迷咧会嚟香港睇香港站，等于我哋会去新加坡睇 F1 咁啊。即系如果我 系 赛车迷，我睇 F1 站咁样，其实佢哋都好愿意咧嚟到香港感受你香港嘅动漫文化。 同埋佢哋啲外国 cosplayer 咧都会嚟到香港一齐同本地嗰啲就佢哋有个交流嘅。 系 香港就。一齊互相去到交流啦，跟住本地嗰啲又可能人哋嘅動漫展咧，又去人哋嗰度做呢啲呢一類型咁樣嘅交流活動嘅，所以其實都係一個特別嘅文化嚟。 係啊，咁大家有時間又抽下去下感受下啦。啊，始終呢啲咁年輕咧，就綻放咗一種咩暑假嘅氣氛啊嘛。 唔知大家发唔发现喺中国嘅文化入面中国人好似特别鍾意红色而且红色仲有住浓厚嘅文化内涵。大家又知唔知道点解中国咁鍾意红色呢原来历来系有好多讲法㗎想唔想知道 就等孔奕迅船仔转头话你知。 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验证。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曾经。Oh。 根据《淮南子·天伦分》入边讲到，日为德，月为盈，月归而万物死，日至而万物生。因为古人见到阳光之下万物生机勃勃，就产生了对于太阳的依恋和崇拜，自然而然象征着太阳的红色就备受青睐了。仲有人说红色是火，当年燧人是钻木取火的火种燃烧至今，令到人类可以吃到熟食得以繁衍，而火又带来光明，令到华夏不再黑暗，火亦都带来温暖，所以国人就会尊崇红色。而汉代之后，各地崇尚红色的文化基本上就趋于一致，所以一直沿用落嚟啦。去到而家，我哋新年嘅时候依然会挂红色嘅挥春，生日嘅时候我哋依然会食红鸡蛋，所以红色真系喺我哋中国文化入边有好强烈嘅底蕴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迅船仔。最好嘅人生态度就系唔好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迅船仔。 晨光第一线 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咁啊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西北风嘅。出边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0%。 准我本分。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一分啊，投资 O to O 同大家讲讲啊，依家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紧噶，33度气温，相对湿度咧62%。注意一下乜嘢咧？睇下个市先啦。咁啊，意识结果出炉啦。咁啊，美股升跌不一啊，道指咧连续啊，哇，13年升啊，好厉害啦。咁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就要跌嘅，跌0.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7点嘅。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有得升啦，特别系咧啲科技股啦。咁见到美国方面有机会咧个加息步伐咧叫做延缓少少嘅话咧，你就会见到咧港股啊一众嘅科技股咧都。升翻唔少咁啊！貼士啲啦，新加坡嗰個港股期指咧高水200点嘅，希望今日咧繼續維持咧高開高收嘅格局咧，咁就好啦。咁啊，既然咁開心，呼籲埋電話更加之好啦。咁啊，1872388，係咪要等聽眾打電話嚟呢個神國摩令確咧？小白同埋嘉明， 係啊，一都係最期待呢一個時候，可以同聽眾朋友直接傾電話、 傾下偈啊，或者聽眾頭先聽完啊船仔唱歌之後咧，覺得自己唱得好過佢嘅，不如打電話上嚟 啦，可以。 系啊， 有啲咩饮歌话俾我哋知？ 神光好声音系嘛？神光好声音系啊，超级神光嗰啲系嘛？超级神光巨星嗰啲，夹硬敲你个字落去人哋嗰啲。 神光 Morning Song 佢叫做 神光好声音， 神光好声音，喂，神光好声音咯， 可以啊，系咯，1872388啦， 系啦，等大家打电话嚟咁啊。与此同时，喂，近排有啲朋友仔可能生日啊，或者咧结婚周年纪念啊， 特别大日子啊， 冇错啦，打个电话嚟1872388。咁啊，船仔咧就会出去出边咧，听下听众朋友嘅电话噶咯。依家咧一齐 keep 下 fit 先。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咧神光第一线咧，继续有我哋专业嘅健身教练啊，苏伊啲啊，李子维啊，亦都系咧中文大学嘅运动科学硕士啊，同我哋分享一啲咧啊，究竟成日讲一啲咧叫做减肥偏方得唔得噶？啊，点解有啲人会有暴食症啊，或者体脂太低呢个问题咧，就尝试用学术多啲嘅层面咧去多讲少少啦。咁啊，所以早晨， 早晨，大家好。 哎、今日咧我都唔够胆食啲高钠啊。高脂的早餐都是食麦皮，因为看到你身材咁苗条，我真的搞不定，觉得做节目都瘦了，因为看到你咁瘦，我自己忍不住都打了篮球，而且夜晚黑都吃少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这样健不健康 我是不吃麦皮的，等一下这个题外话 是的，我又想问一下，喂，究竟在女士那个 keep fit 的过程之中，你有什么小 tips 又可以健康一点，还有应用到运动科学可以令到大家身材苗条一点呢？ 是啊，其实呢今集特别想讲一些女仔去减肥的时候面对很多不同的压力啦，即我相信这个压力大家由青春期到老那一刻都一路受住噶啦，就系、是、啊肥又可能话俾人话你肥啊，瘦咧又话俾人话你太瘦啊，跟住黑咧又话你黑咗、啊，白咧又话诶你太白啦，唔好睇啊，咁苍白嘅。咁面对好多其他人点睇嘅目光，系啦，系咪话其他人嘅意见唔重要咧？唔系，但系如果咧太过在意其他人点样讲咧，可能自己就会好辛苦啦，或者好大压力啦，导致咧想讲一个沉重啲嘅话题咧，其实有唔少女仔我知道咧都系面对可能系一啲情绪嘅问题啊，甚至乎暴食症。 哦 嘅影 響，咁我想問咧，係情緒有問題而暴食啊，定暴食之後有情緒啊？ 呢個絕對一個cycle 嚟嘅， okay， 但係係好大原因係情緒先有問題，跟住先去到暴食症咯。因為暴食症其實係咩呢？其實係可以話係一個情緒性嘅暴食，係啦，將佢嘅意志擺咗喺食物度啦，跟住一個過度進食嘅行為。而好多時咧，因為過度進食，然後食完就好矛盾，女仔好大壓力，驚自己又會肥，又會變肥，又會俾人話啦。咁所以咧就變咗用一啲過激嘅方法，將嗰啲多餘嘅熱量咧想排走啦，係啦，可以係一啲清除行為啦，即係例如係食泻药啊，或者扣喉啦，又或者系食减肥药，或者超级病态地运动咧，其实呢个都可以 好 负 面 噶。 呢啲全部都系头先你讲嗰啲都。即係都唔係好建議大家係咁樣咯，係咪？ 咁當然係啦，呢、這個其實就算當事人咧，佢哋都知道，都係覺得難受，佢完全唔覺得嗰一刻嘅食嘢或者暴食係一個享受嚟嘅。 係係。 但係其實係控制唔到咯。 咁點樣可以有效地改善咧？你覺得？ 這個呢其實有幾個方法的，但是當然我們不要想著我好像啪粒藥突然間就好回了，因為暴食症其實都非一日之寒來的，是很多人可能已經是五年、六年、七年，但是不敢跟人說，即是可能你現在聽到都會覺得哇、很負面、哇這麼餵食的，或者有些人就跟了身邊家人說就得不到認同，所以就寧願收埋自己了。那你說怎麼改善呢？其實都分生理層面和心理層面，生理層面如果簡單啲，可能佢成因就係因為佢節食，係啦，身體冇咗啲好嘅荷爾蒙啊，唔夠脂肪啊，咁其實佢均衡飲食咧，可能已經好快解決得到。又或者係佢缺乏一啲益生菌，咁你補充翻就得噶啦。咁但係更大機會，絕大部分咧係心理層面嗰個影響嚟嘅，就係一路以嚟好多輿論、好多壓力啊，覺得自己唔好啊咁樣，所以呢個咧就要一步一步好翻啦，係啦，係有譬如有啲練習，呢個真係比較複雜啦，但係啲練習可能睇翻書，就舉個例，我舉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一個叫做食物嘅正念方法，係啦，點樣幫自己同食物建立咗一個好嘅關係？即係你唔係話我要食啊，就係、是、暴食享受嗰一刻嘅快感，而係要多謝嗰個食物咧，去俾咗啲營養身體，咁啊慢慢一啖一啖去食。之前咧又望嚿食物啦，又聞下欣賞個食物先啦，以至於去。吞去數或者咬幾多下，同埋感受食物落到去個食道同埋胃俾自己嘅暖流，呢一啲嘅練習咧都可以幫暴食症嘅患者一步一步慢慢去康復。 咁啊轉個角度又講下，即係你都有用呢個方法生酮啦，係咪先？咁但係生酮方法要用得正確、用得其所咧，就要揾啲專業人士去幫忙你嘅、我深信。咁不過生酮帶俾你嘅又係啲乜嘢咧？李志偉、 其實咧，如果講起飲食、講起生酮啦，真係呢個係我好中意嘅飲食方法嚟嘅，因為頭先講到暴食啦，就係好多時都係節食個。對自己好嚴苛啊，跟住好肚餓就會容易引發暴食噶啦。咁自己一開始減肥咧，都係用一個偏向節食嘅方法啦，都係食得少啲。咁當然係有成效嘅。咁但係就可能係食得好清啊，或者雜菜啊、雞胸咁樣咯。咁之後認識咗生酮之後，我係覺得好開心、好快樂，因為呢個方法咧可以令到我由食雞胸變做食雞髀啦，跟住可以食芝士西蘭花啦，係鋸牛扒，然後食埋啲肥膏，咁我係覺得好正，就係我叫做係可以飽住。即是不是说暴食食十块牛排都不肥，不是，而是真的给到自己足够的营养、好的荷尔蒙，然后就可以很满足地去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不过呢即是跟健身一样、都是循序渐进，同埋呢生酮都有一个专业的技巧的，即不是说、哇就这样听到收音机、好像说吃鸡髀都可以瘦，是不是真的，那你日日吃鸡髀。 但是之后又喝两罐可乐死硬。 那就搞不定了。所以都要尋求一些專業的人士，特別是運動科學的專家，或者體態的專家，或者一些營養師，給到多些不同的專業意見，你就可以無往而不利。夏天來個個都想穿靚泳衣靚泳褲，究竟怎樣可以做到呢？下集再跟大家多講少少。今天繼續多謝我們專業的健身教練李志偉跟我們分享這麼多，謝謝你。 Thank you， 謝謝，拜拜。 集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碗筷怎会留到在你便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未化，留言回头面对他也害怕。 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是谁的家，挂着谁的话，爱你所挂，沉迷也害怕，仍然如投射背影继续挂。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I'll be always missing you. 半破松消失掉，余下也不会太无辜。锁匙锁住欢乐时，若靠这方式安抚。 Miss you goodby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哇！而家呢一個九點幾嘅時候已經係33度啦， 酷 熱天氣警告正在生效啦，一號戒備信號亦都仲係生效當中嘅。今日真係夏日炎炎咧，完全係貼近曬今晚呢一集鏗鏘集個話題啊！ 咦，咁要揾阿暢出嚟先喎，阿暢早晨， 早晨早晨咁多位， 哇！熱到咁啊，今日夜晚喺7:35嘅時間，港台電視30咧鏗鏘集咧都有啲關喎，係講咩主題呢？ 冇錯啦，咁今晚咧就同大家講下咧嗰啲户外嘅工友啊，喺夏日炎炎底下咧點樣工作，佢哋咧有啲乜嘢政策可以保障佢哋健康咁話。咁啊，講翻少少資料俾大家知道啦。咁啊，話説勞工處咧日前啊公布咗最新嘅一個預防工作時中暑嘅指引啊，咁啊分為黃、紅、黑三種警告嘅。 係啊， 就列明咗好多唔同級別咧警告咧嗰啲户外工作嘅休息安排。 嗯， 咁啊，但係咧對於嗰啲户外工人嚟講咧，呢啲新指引咧係咪真係幫到佢哋嘅健康有保障咧？係。咁啊，另外啦，呢個指引裏邊咧話嗰啲户外工作勞動份量咧分為輕、中、重同埋極重嘅勞動，咁其實嗰啲工友自己咧識唔識分嘅咧？即係究竟佢係扎鐵嘅，佢屬於係中等定係重咧？嗰啲扎工又係分乜嘢咧？即係有冇人去到教育佢哋同埋宣傳咧？咁另外與此同時啦，嗰啲僱主啊執行啲指引嘅時候，其實佢哋又有啲乜嘢困難咧？咁呢啲如果嗰啲僱主如果未有按指引去安排啲員工休息，佢哋有啲乜嘢刑責嘅咧？嗱，關心呢個議題嘅朋友，今晚7:35要睇鏗鏘集。 哇，咁啊要黐住啦，因為呢個工作暑熱警告咧，即係我哋一般人嚟講，我哋好幸福啦，因為我哋淨係喺度報嘅啫。咁但係我哋直播室入邊咧都有冷氣嘅。咁如果你話出邊嘅話，如果我自己住即係設身處地喺出邊嘅話，我諗佢任何一個佢唔有警告啊，我都覺得已經係極高啊。咁入邊我幾時可以要休息啊？幾時 時如果我係僱主要又要俾啲員工去到唞下，如果冇俾嘅話咧，如果一個唔覺意觸犯咗啲法例，其實隨時都係有責任上身啊。 係啊，所以即係各個部門啦，無論係僱主又好啦，員工又好啦，都可以關注下呢一個議題啦。留意喺今晚嘅7:35鏗鏘集度噃，跟住咧去到10:30又有精情啦。 冇錯啊，呢、這個精情咧就係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同埋咧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聯合創作嘅大型紀錄片啊。咁、第一集咧，我哋一連係播兩集嘅。咁首先嗰集咧會帶大家去到敦煌呢個莫高窟，咁睇下呢個古蹟咧。嗱，原來咧佢喺1652年開始啊對外開放啦，咁遊客啊好多啦，因為係一個好重要嘅文化遺產。咁每一日咧，原來去到2022年咧，每一日嘅接待接客量已經有10,000+噶啦。 哇！ 係啦，咁人多咧，即係啲嘢啊要保養噶嘛。咁但係同一時間又好有文化價值，又好想俾多啲人去睇。咁陷入咗個兩難啦，就係、究竟係文化嘅傳播價值高啲，定係文化嘅保護嘅需要多啲咧？咁今集咧有一位專家咧，就有一個新嘅方法。就可以解決曬呢兩樣嘢嘅，咁想知道多啲嘅朋友咧，嗱，今晚10:30要睇下呢個精靈啊， 唔都係傳説之中嘅 VR。 哦、即系保护翻个实物， 系啦，佢又保护到个实物，大家又睇到，但佢又做到个教育， 系 唔 会咧？ 我估嘅啫，大家今日夜晚留意住。喂，另外咧有同一片热土啊，都系精神入边嘅噃。 冇错，咁另外一集咧就带大家去到呢个福建平潭一个叫北港村嘅地方，咁当地咧就有一啲山上面有啲石头，嗰啲村民叫做石锣石鼓，咁系咩嚟嘅咧？原来用啲锤仔去敲啲石头咧，可以发出一啲好清脆嘅音色，即系好似鋼片琴咁清脆嘅。咁話說咧，有好幾年前咧，有一位叫做林志遠嘅台灣嘅後生仔咧，去到當地旅行，咁啊無意中發現咗，覺得好有趣，咁啊同當地嗰啲政府同埋村民咧合作啦，咁就創作咗一個文創區嘅，叫做石頭會唱歌，好有趣嘅，大家一定要今晚睇下精情認識啊！ 好喎、咁啊可以揾個新嘅伴奏，陣間趁住阿船仔唱歌就好啦，走唔得啦，唔該曬阿翠， 唔該曬，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0.2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5.25厘至5.5厘，是去年3月以来第11度加息。处理金管局总裁阮国恒话，联储局声明未有明确提到美息走势，未来仍然需要视乎通胀和经济数据而定。又话联储局明确表示今年内减息机会低，利率走势要拭目以待。提到本港资金流出压力会不会因应美国加息周期见顶而得以舒缓，他说虽然部分资金转为包括美元等外币，但是资金仍然留在金融体系中，而銀行體系總存款量仍然在上升，見不到資金有流出體系的情況。 流出的港元體系其實有很多的資金，我們見到都或者是會轉了做一些外幣，特別是美金，但是它那個資金是留在我們制度整個金融體系裏面的。我們銀行體系總存款量其實是還輕微上升的，我們看不到有所謂的資金流出整體嗰個金融體系嗰個情況。咁至於你話加息周期係咪見頂咧？其實我哋睇翻琴晚聯儲局嗰個嘅聲明咧，佢都冇好明確咁樣講往後嘅走勢係點樣。佢依然係強調個走勢係要睇睇個數據嘅點樣，同埋嗰個通脹嘅水平係點樣。佢亦都幾明確講話今年之內咧係減息嗰個機會就好微㗎啦。咁所以就其實都有好多因素係會影響緊，咁所以大家再拭目以待啦。咁究竟個周期個係咪已經去到個頂啦？其實我哋主要嗰個聯繫匯率制度之下咧，係會有一個必然嘅結果，制度設計嚟嘅就係、港元拆息同美元拆息係會趨緊嘅。當美元利率上升，大家都 見到港元的拆息是上升了。咁呢、這個若果以港元拆息作為借貸基準的話咧，咁嗰啲企業就當然會面對一個更加高嘅一個資金成本啦。咁對於銀行嘅客户借貸客户嗰個嘅帶嚟嘅影響，又唔係即刻我哋見到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影響浮現咗出嚟。銀行嗰個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嘅上升速率都唔係好快嘅啫。咁所以就呢、這個我覺得相關嘅風險係可控嘅。 西贡水域近日有鲸鱼出现，渔护处强烈劝喻市民不要追踪鲸鱼。香港海豚保育学会主席郑家泰说，从照片所见，鲸鱼背部的伤口似乎已经愈合，未必是最近几日的新伤口，较大机会是船只的螺旋桨或者渔网等渔具造成。郑家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根据当局的观鲸指引，在鲸鱼的100米范围内，船只关闭引擎和不能够驶近，在500米范围内只能够有一艘船只。他说一般驾驶观鲸船只的船家比较熟悉相关指引，但是近日很多接载市民出海观鲸的船只未必是专门观鲸的船只。他建议当局研究能不能够在鲸鱼出没附近的位置设立临时保护区，或者需要临时减速等。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9点，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 20.9 度、东经 119.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间中有狂风大骤雨，离岸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70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8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鹏汽车77.2，升16.7；腾讯控股345.4，升4.4；比亚迪股份268.8，升3蚊；阿里巴巴95.1，升1.25；理想汽车154.8，升5.9；盈富基金20.08，升2.2；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9.5，升3.5；快手64.6，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40.04，瑞士法郎0.86，加元1.319，人民币7.134，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1，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2657点，跌11点。港金报1835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19美元，卖出19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

啦，晨光 Morning Call 啦，9:41啊吓，咁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啦，咁啊，小华有冇机会推高啲啊？个风球你觉得吓？ 我 你睇得最叻，系你睇得最叻，喺我哋三个入边，你睇得最叻噶啦，喺呢个节目入边，你讲嘅最有代表性噶啦。 而家暂时咧，即系最高吓，最有可能都系会三嘅啫， 最有可能 系啊，因为佢嗰个风力啊，其实佢而家有少少减弱咗嘅，就佢之前咪喺。喺吕宋附近眨咗下眼噶嘛，唔知大家有冇睇报道？眨咗下眼啦，即系佢换风眼啦。咁佢原本有两个导向嘅，一个会可能更加强，一个会减弱，但系佢选择咗后者。 哦， 咁所以而家佢嗰个既然风力都第一系弱咗啦，第二又冇唔系话真系正我哋啦。 我见佢移动路线向上咯， 向上噶，系咯，咁所以我哋听交通都会知道佢影响嘅地方就系，譬如影响啲高铁，我哋就会知道系边度啦。咁所以如果系一号嘅话，佢有机会就会可能今日都系挂住啦。头先听新闻讲，可能最多都系掹车边。去到三号， 系小心啲啦。总之，就算三号波，有阵时都会狂风大骤雨， 系啦，一阵风啊。所以天文台有阵时会出一啲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甚至乎佢出 push 咧，都系天文台出嘅。咁佢会讲就 系 话嚟紧会有强风。如果大家身处室外嘅时候，就要特别多加留意。咁我去到呢啲位嘅时候，我都会留意边一个位有强风咧。咁大家如果喺室外工作，就要小心啲啦。 当然，我哋都会关心听众嘅需要啦。咁啊，除咗天气方面咧，要照料一下呢个点。唱都要照料一下，听众朋友已经接通咗。 早晨， 早晨，早晨啊，各位， 你好 ，Sammy， 你好啊， 你系想点唱俾你丈夫系咪啊？ 系啦，系啦，佢7月30号生日， 即系嚟紧礼拜日， 日系啦， 系 系啦，咁就另外一个咧，就同佢同月同日嘅阿卓希都系佢嘅生日嘅，咁另外7月29号咧，另外一个朋友嘅自家生日，所以点晒俾佢哋三个听咯， 系， 咁呢个周末你咪好多餐生日饭要食咯。 吓，唔系啊，因为嗰个卓希佢喺澳洲读书啊。 哦，卓希喺澳洲读书，卓希系边个嚟噶？你 卓希系我教会嘅 弟兄 姊妹，系啦， 系原来咁样啊！卓希呢个名咧，我一听以为男仔， 我都以为， 因为可能吴卓希咧真系太深入民心啊。点不知咧，你讲个卓希原来女仔，我哋都主持人都即刻知道翻啊！ 系 咁啊，点晒俾佢哋听啦， 系啦，点晒俾佢听。 喂，你有冇机会去澳洲嗰度探下佢啊， 系咯，揾阿卓希咯，一齐。澳洲嗰啲海滩，啲狗虽然好大只噶， 系啱啱有100条嘅导航鲸国浅咗。 哦，你讲最新高嘅新闻先，系啊， 系 澳洲嗰度系国浅咗， 系咩？真系讲， 系啊，尝试去救过佢哋，但系都唔成功。 系啊，呢啲 好似好惨。 系啊，一定系关嗰啲气候暖化事啦。 系啊， 应该 系咯。 人啊，都热。 人都熱到 搞唔掂啦，何況動物咁，所以大家真係盡量過得即係可持續同埋環保一啲啊，警惕一下。好啦，嗱，講下你同你老公啊，生日飯， 禮拜日生日喎，點樣慶祝啊？ 幫佢係咯， 星期日就同教會嘅約咗幾十年嘅朋友一齊食飯咯， 係咁啊， 約咗幾十年，識咗幾十年啦，係咪啊？ 識咗幾十年。 唔係，因為我同嗰個朋友咧都係識咗半世紀嘅啦，我係啦表妹，係啦去嗰邊食飯， 係咯係咯，識咗幾十年冇理由約咗幾十年啊！ 咁你咧就約埋一大班朋友就同阿老公啊慶祝啦。咁你自己你同佢 me time 嘅時候點樣啊？會唔會有啲私人珍藏嘅嘢送俾佢啊？ 係咧， 哇我。送咗好多嘢俾佢噶咯， 最紧要 自己送 咗俾佢 啦，我嘅青春俾晒佢啦，系咪啊 ，Sammy？ 每日都整啲好嘢， 系喂，你老公最中意食乜嘢啊？ 你整咩俾佢食啊？ 其实佢以前咧就会中意锯扒嘅，因为近呢十年咧，佢已经对肉冇咩兴趣，跟住就会食沙律咯。 哦，以前都好清喎， 咁啊啱啊，随年渐长，食得健康啲啊。 系啊， 襟玩啲咯， 系啊，我都想讲呢句， 襟玩啲啦，大家都啱啱先 ，Sammy 吓， 梗系啦，你已经几廿岁噶咯，仲唔襟玩啊？ 大家咁话啦， 最紧要 系最紧要身体健康 啊， 咁啊，有机会又出去香港行行走走啦，咁香港都好多新嘅地方，靓嘅地方啦，好嘛？ 香港即系都多地方嘅，不过冇咩时间咯，系啊，因为翻工都会都长时间嘅。 咁你会放工噶嘛？ 如果放假嘅咧，咁如果有假期嘅咧，都会去出外边咯。 系啦，有冇同老公拍拖？譬如上下山顶睇夜景啊，嗰个夜景咁靓，同你呢排嗰啲黄昏啊，好靓， 啲日落嗬。

天氣熱呢，其實我都幾建議大家就準備定啲凍飲啊。咁啊，凍飲譬如今朝有同啊營養師咪咪就講過啦，其實坊間就好多凍飲咧都好容易超標嘅。超標原因就係因為多糖啦。 要啲無糖嘢。 無糖嘢其實可以自己整嘅。 好似話有啲咩無花果糖。 無花果糖 我聽咗你哋講。 係啦，咁啊無花果糖咁啊要落幾多？咁落太多又會唔會有超標咧？咁啊遲啲又可以再問下咪咪啦。 好。 咁但係今日咧就講呢一個咧係冷泡茶。冷泡茶其實在夏天的時間咧，幾適合大家去到自己整嘅。 通常就買一樽樽嗰啲咯。其實咧，依家夏天咧，講真嘅，喺便利店咧買嗰啲樽裝飲品咧，老實講都買幾多嘅，好多時候。 係啊，係啊，會啊。 你又譬如買下嗰啲即係有氣嘅水啦，咁樣，跟住又會買頭先小白嗰啲冷泡茶啦，可能整支烏龍茶即係解下渴咁樣。其實買埋，第一咧唔環保啦，第二咧其實個錢都幾貴，十幾蚊一支啊嘛。 係 啊， 平嘅時候八個半。 我有朋友咧，每日饮四支嘢啦，喺便利店买啦。四支嘢大概50蚊， 你应该计俾你朋友， 系啊， 就是、如果佢悭咗一年嘅钱，佢悭到几多？ 系， 如果你去啲展览度，譬如话我喺书展度见到有个饮水机、 啊， 一罐普通嘅有气饮品， 系啊， 16蚊， 系啊，我喺书展啊，我想买水咋，佢话啊，先生啊，得呢一只咧纸包盒装、 哦、 蓝色樽，即系成个嗰啲果汁。果汁纸盒嗰啲果汁咁样咧，跟住咧，哇，24蚊， 24蚊， 系啊， 哇， 系啊， 我都系自己带啦， 系啦， 咁如果自己带嘅，咁啊，梗系可以自己整， 或者自己整下啲冷泡茶，听下小白点讲先， 冇错啦。咁其实今日点解突然间讲冷泡茶呢，原因就系因为一个 mistake 开始嘅、 哦。 我今朝其实翻嚟嘅时间啦，咁我自己都有准备定啲茶包嘅 tea bag 嗰啲啦，咁、 哦、 我咧就谂住去斟水啦，哦，原来佢斟咗冻水、 哦。 系啦，咁啊， 我系啊， 突然之间又变咗，咦，你都系啊，原来， 我都系，咦，咁样揿，咦， 点解冻水嚟噶？系啦，咁啊斟完啦，咁啊大概半个钟之后咧，咁啊谂住饮啦，咁啊初头谂住系摊翻唔好咁热就饮嘅，点解饮嘅时候，咦？ 系 咁冻嘅，仲系雪柜攞出嚟嗰只，咁但系又几好饮，咁啊当然就变咗系即系好普通嘅冷泡茶啦。咁但系其实冷泡茶如果大家要揾嘅时候咧，都几推荐大家就直接攞啲原茶叶、原片嘅原茶叶。咁、 哦、 其实坊间都好容易买到啦，唔同品种嘅其实都得嘅。不过咧，你可以喺买茶叶嘅时候先选择一啲咧就好似针形状或者长身少少嘅茶叶咧会比较上好。 哦、 有啲咧可能会系圆形少少嘅茶叶咧，可能佢泡出嚟嘅味道咧就冇咁好。所以通常你话。冷泡茶可能會係，譬如烏龍會有啦，咁亦都會好多朋友中意用綠茶，綠茶嗰個佢本身嘅茶葉咧，去做呢個冷泡茶個效果其實都相當之唔錯嘅。咁好簡單，你即係需要準備定個茶包，然後咧就攞個壺啦，咁啊倒啲已經可以飲嘅水。倒咗落嚟之後咧，咁有啲朋友就中意咧，係直接喺呢個時候先擺入雪櫃嘅。咁因為有啲朋友就佢直接倒呢一個凍水落去咧，可能佢茶葉個揮發咧個味會冇咁好嘅。咁、有一啲嘅茶葉嘅品種，佢可能咧就譬如我今朝嗰個因為茶包啦，渣啲嘅茶葉咧，咁啊啲味就好快就出曬出嚟啦。咁、 哦、 但係有啲要同佢傾偈啊，或者俾啲時間佢慢慢醖釀啲味道。冇錯啦， 即係要焗熟同埋醖熟嘅。 咁有啲就算係冷泡茶咧，可能都要準備定係耐少少，可能幾小時嘅時間先可以令到佢嘅味咧發揮得好啲嘅。咁你其實上網一揾咧，唔同茶葉嗰個冷泡茶嘅時間都好容易咧就會揾得到嘅。咁所以話夏天如果出門口之前，不如大家試下攞啲原片嘅茶葉，咁又唔會有卡路里啦，飲起上嚟更加健康同埋放心，同埋涼浸浸喺呢一個33度嘅氣温底下咧，可以好舒服咁喺條街嗰度行啦。 我的享樂時代。 其实我冇试过露营嘅，但系咧，我见到呢一样嘢咧，我又好想试。呢、這个就系唔系 camping， 系 glamping，、 哦、 有冷气嗰啲。 哦， 我就话夏日炎炎咧，去 camping 咧，好似真系有啲热。 就唔好玩啊！ 系啊，就唔好玩。夜晚好似真系有啲热，但系咧，而家 glamping 咧，即系咩？系豪华嘅露营啊！豪华嘅露营即系点咧？可能佢有露营车啦，然后包一个星空嘅帐篷啦，然后有一个可能透明嘅屋。咁最紧要系咩咧？有冷气，有洗手间，咁同埋咧已经帮你准备晒嗰啲睡毡啊、睡袋啊，甚至有啲咧你再额外加钱咧，系帮你 pack 好晒你烧烤用嘅嘢嘅，即系佢有埋烧烤炉，咁好多咧可能有时对住个湖咧，你就可以欣赏住美景啦，又睇下星星啦，然后就同你啲朋友坐埋一度，围住一齐烧肉啦，倾下偈啦，哇！ 好开心咯。 其实几正嘅，我自己觉得咁啊，即系除此以外咧，香港人咧做生意真系好叻噶。我近排咧去咗尖沙咀一个商场咧，其实佢就系露营风做主题做烤肉咯，但系佢系室内噶，佢俾你咧有晒嗰啲帐幕啊，有晒嗰啲平时坐 campsite 嗰啲椅啊。 哦，系啊，系，我都有去过，但系我系唔系去商场，我系去似去一个 cafe， 系咯， 佢系有一个露营嘅 cafe 咯， 系啊， 然后又系俾你坐，连啲台啊、凳啊，所有装修都系露营咯， 都几正。不过头先船仔你讲嗰个。不知道香港多唔多地方有咧？话对住个湖咧，突然间喺度谂咧，其实香港除咗迪恩湖之外咧，同埋荃湾淡水湖啦，即系唔算好多湖噶嘛，我哋 系啊， 即系唔算好多啦。 万怡水库嗰度冇啲咁嘅嘢位俾大家整噶嘛？ 大埔嗰度未有个湖咯， 系啊， 荃湾淡水湖咯， 小咩路嗰度啊？嗰度都算少少啦，算噶啦。 嗰个又唔系湖啊？ 嗰个唔系湖啊？ 香港嚟讲佢系湖嚟嘅， 罗湖唔系湖啊？唔系讲笑咧，讲笑咧。湖唔系湖啊， 个 definition 去到呢个位嘅话， 有冇个湖字啊？咁系咪啊？咁咪当然搞下嘅啫，朝头早轻松下啦，暑假嘛。咁但系有冇啊？你话你头先嗰啲豪华级嘅叫做烧肉啊，或者 我谂呢个要睇你边一个 campsite 咯。我唔肯定，但系有啲譬如喺大屿山贝澳啊，都有噶。 我都发觉 蓝天白云噶，真系 有好多唔同嘅主题添啊！如果要玩露营呢一样嘢咧，我都听闻有好多啲亲子嘅朋友同我讲过咧，如果你想要揾啲童话故事式嘅露营主题又有， 哦、 你想揾一啲全部都系露营车嘅，有一个露营车嘅集中点，咁你唔使自己有一架露营车噶，你去到咧就可以住喺嗰啲所谓嘅 camper van 入边噶啦，咁、 哦、 就感受一下所谓即系美国式嗰一种嘅中部露营系点样样嘅咧。 我又知道东涌咧有一间酒店咧，就系诶啲爹哋妈咪啊瞓翻入房啦，出边有片草地咧，就 系 有个帐幕啦，俾啲僆仔喺出边自己观察性啊，瞓情况好似咩咧？上流寄生族入边咧，即系最经典嘅一幕，即系个阿爸阿妈咧就可以喺室内叹冷气，个细路仔去一个帐幕嗰度咧玩啊，即系将嗰啲玩具摆入去，自己同自己玩，等等成成哦。咁香港都真系好多呢啲唔同嘅地方去。 我都觉得系啊，香港人对于帐篷呢样嘢咧系有一种特别嘅爱好，连啲酒店主题房入边都要整一个帐幕俾啲小朋友住入去咁样。 系啊， 可能系咪我哋住惯一啲大厦咧？即系住帐幕嗰种感觉近啲大自然咧，但又有啲遮住，即系佢系类似城市同大自然中间嗰个位置。 咁肯定系啦，我同嘉明都应该都试过喺屋企直头 set 咗个帐篷咧，俾啲小朋友入边扮去露营咯。 小朋友系中意嗰种安全感， 冇错啦， 即系有个细小啲嘅空间，喺入边讲秘密啊，或者喺入边喺度玩自己。 但系佢哋冇谂到，其实佢哋一边倾偈，食几细声出边都听到嘅。 同埋你哋应该教育佢，你第时成，你第时买嗰层楼都好细小噶咋，系啊，所以你尽量如果有大嘅空间，你喺大嘅空间嗰度玩啦。 自己就训练佢嘅斗心啦， 系 咪？ 系啦， 但如果你根本要大过呢个帐幕嘅话咧，而家开始就有星星定定啦。 系啊，嗰啲纳米楼，我建新一期居屋出嚟都好多纳米楼啊，真系居者有其屋都越住越细啊，真系搞唔掂啊吓。咁所以咧，即系你话礼拜六日嘅时候，即系可以去下户外啦，好似船仔咁样，即系去下呢啲啊，有露营车，有帐幕咁样啊，蓝天白云，你话几好咧？不过咧，呢个礼拜六日咧， 小心啲， 唔好搞错啦，狂风大骤雨， 系啦， 好天先去，好 安全为上啊， 嗯。